不再容许阿富汗民众前往机场，仍然在机场的人群应该回家。穆贾希德敦促美国不要鼓励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医生、工程师和受过教育的精英离开阿富汗。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荷兰外交大臣通电话的时候说，当前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倾向应该引起各方警惕。他批评美国无视和抛弃世卫组织专家经过辛勤劳动得出的研究报告，要求情报机构限时拎出所谓溯源结论，本身就是一种反科学的做法。所谓的结论势必服务美国自身政治目的，并且会严重干扰国际抗疫合作。希望各国在溯源问题上坚持科学和客观立场，支持在已经发现早期病例的多国多地开展更为广泛的溯源研究。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为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366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86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09.69，瑞士法郎0.913，加元1.259，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02.61美元，卖出价是1,80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国剧830，号手就位， 目标就在眼前。夏珏和欧阳俊的较量，最后边个会赢呢？ 冇人会估到，第100枚导弹变咗我同欧阳俊之间的较量。我只知道，我一定是270里发射第100枚导弹的发射号手。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号手就位。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朝早嘅6:09啊，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咧，就系陪住各位听众啊，喺星期三嘅早上，8月25日嘅早上啦，咁啊都可以咧就系大家精精神神咧，去到咧就系为今天嘅工作啊、挑战啊，去到努力啦。咁啊，千祈咧就唔好谂啊星期三啊攰啊，越谂得多咧。个人就越攰，谂得嚟啊！其实啲工作咧都已经做咗噶啦，咁啊，倒不如咧啊，咁啊，大家都系快快手做完啲嘢，谂下咁啊，收工之后可以同啲朋友啊，或者翻屋企食个靓饭，咁啊，饮下靓汤，咁啊，仲好啦，系咪？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时间唔等人，啊的而且确系事实嚟嘅。有几样嘢咧，我成日都话金钱系买唔到啊。健康啦，纵然你话喂健康，我可以揾啲好好嘅医生啊，进补啊，都系用钱买翻嚟嘅。系嘅，但你健康嘅底子咧，其实亦都系锻炼翻嚟嘅，亦都系靠有均衡嘅营养啦。均衡嘅营养系唔需要咧太多嘅金钱去到令到你拥有嘅，亦都需要咧就系你自己身体力行去到做运动。好啦，时间啦、健康啦系买唔到、追唔到。当你每一日去到活着嘅时候，啊过咗一秒，你嘅人生啊真系又少咗一秒噶啦。与其时间系咁难得啊，比金钱更加重要嘅，咁一定咧就要谂一谂啦，自己有啲乜嘢嘅事情系想做，有啲乜嘢咧系觉得哇，我一定要做得到嘅，有啲嘅目标啊，除咗系令到自己可以继续积极之外，更加可以帮到身边嘅人嘅，应该咧就坐言起行，咁啊应该做嘅咧就要去做啦。生命入面咧，从来都唔会有 take two 俾大家嘅，有嘅时候咧，又系一个奇迹嚟噶。所以今日咧，喺我哋嘅工作或者喺我哋学习上面，你都应该好好地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因为唔单止净系一分一秒，甚至乎今日过咗嘅都系过咗，追唔翻噶啦。大家把握光阴，去到咧为今天嘅工作努力加油啦！ 各无数的心愿，各有各零碎的心酸，各有各样赞赏和空手，每个浪在拍击这小岛，你的回忆跟我的眼泪，虽微笑但记取，难分难解，骤眼间已十年，时间让百万个梦已相遇。无论人间风雨过，前景不算好，阳光中可某天路，你可不信恶运转好，仍一起走过，联群结队教独闯的好。手先看到，让自己最绽开放。你不识我，却仍会懂同一种歌舞，情到不相似都可以拥抱。你有你能勇敢，振翅来冒险。我有我仍远观。各有各朝理想前往，也会眺望着美好的海港。幻变的环境，不变的信念，每点 火最满天，人山人海，别再等已十年，团结让百万个梦也经典。无论人间风雨高，前景不算好，阳光转好，仍一起走过，联魂结对交独闯的海。无论明天好与糟，留守先看到，让知己璀璨开放。你不识我，却然会懂同一种歌舞，情到不相似都可以拥抱。我却仍会懂同一种歌舞，情到不相似都可以拥抱。 早晨啊，各位听众，一首歌曲来自太极的《假年》。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糖尿病是常见的都市疾病，很多人都会关心血糖高的问题。不过其实血糖太低同样都有风险的。医生就说了，血糖值低于4度的时候，就表示血糖过低，患者除了会出现头晕、心跳加速或者是飙冷汗等等的情况，如果不能够及时处理，更加有机会引发急性的并发症，包括了抽筋、中风等等，严重的话甚至会死亡的。内分泌及糖尿科专科医生曾文和就说了，人体就好像一部机器，身体的上上下下不同细胞都需要能量去运作，糖分就是最简单可供吸收的能量来源了。如果糖分不足，就会令到身体的运作变慢，但是身体的糖分太多呢，就有机会会堵塞血管、哦、当然亦都会有机会进一步引发其他心血管疾病或者糖尿病啦。所以人体的糖分水平需要取得平衡。曾医生表示，造成低血糖的原因除了是迟了吃饭、肚饿得滞，亦都有可能是营养不良或者是肝肾有问题，所以相关的器官收发和制糖的功能就会减弱，难以维持体内的糖分水平。而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指数亦都有机会受到药物的抑制影响，导致血糖水平降低。内分泌及糖尿科专科医生张杰婷就补充，患有严重感染的人士亦都可能会因为身体消耗大量的能量去抗病，而令到血糖水平下降。另外，如果患上了相当罕见，例如是每百万人得4个人患上的胰岛癌呢，亦都会因为胰脏不停地释放胰岛素而令到血糖的水平下降。好多人以为低血糖可能只是会导致头晕、或者令人跌亲受伤等等的症状，只要及时吸收糖分就可以回复正常。但是事实上，血糖过低的风险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血糖过低的时候，心跳就会变得不正常，除了有机会诱发心脏病之外，亦都可能会影响脑部的运作，引起抽筋以致到中风，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致昏迷甚至死亡的。要避免出现低血糖，医生就强调要维持均衡和定时的饮食， 避免食得太甜或者摄取太多的碳水化合物食物。进食的时候亦都不可以太快，应该维持一个平稳的速度，以免身体反射性咁样释放太多嘅胰岛素。虽然我都知道都市人嘅生活真係好忙碌，好似我自己咁啊，好多时都係得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嘅食饭时间，自己不经不觉就会将啲饭啊餸啊倒晒落口咁样。不过睇完呢个报告之后，我諗我都会多啲注意自己飲食嘅速度同埋定时，希望可以建立返良好嘅生活习惯，个人自然就会精神啲、健康啲、头脑灵活啲，咁你听我讲嘢都醒神啲啦。 阳光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还有蔷薇蝴蝶鬼之声最高，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松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精瘦，走出了竞技场，拍翼回上，冲突破四面墙。生人的灯开一次足矣。 天气加上学友日出时阳街灯安睡，28度的气温，早晨啊！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嚟到星期三嘅时间，晨光嘅成语百科，我哋又去到古代战国时期，咁啊见到其中一个国咧，咁啊佢哋处于一个咧就系艰难嘅时间。楚王咧咁啊，揾咗佢嘅其中一位嘅家臣啊，希望咧就可以葬身，帮佢咧就系解决一啲嘅问题。因为见到楚国咧就处于一个嘅困境入边，于是乎咧佢就俾楚王咧就讲咗一个故事，希望可以鼓励佢。咁啊，大臣讲呢个故事系咁嘅，佢话到啊，从前有人咧就圈养咗啲羊咩咩，有日嘅早上发现少咗一只羊。仔细一睇，原来呢一只羊咧，竟然间撞烂咗个栏，自己咧就走咗出去。咁啊，夜间咧嘅时间，系唔系有狼钻咗入嚟，将啲羊拎走咗咧？定系佢自己走咗咧？唔知道。于是乎咧，附近就有啲邻居劝佢啦：，你快啲咧，就系将呢个羊圈收一收啦，整翻好嗰个嘅栏杆。如果唔系，你啲羊咧，有机会俾啲狼担走晒噶。佢就话到啦。在故事入面的人这个羊都已经走了，羊都走了，我还整回个栏杆整来有什么用啊，不要浪费时间啊。有人跟他说，如果你不整回个栏杆，羊咪越来越少了。 而家个窿虽然系好细啊，只系啱啲羊咩咩细嘅，咁啊走出去，但系可能佢撞下撞下，或者啲狼有办法令到个窿更加大，到时就麻烦噶啦。第二日嘅早上，牧羊人又发现啲羊少咗一只，原来真系有狼啊！喺呢个咁细嘅破坏嘅一个窟窿入边，竟然间都可以担走啲羊。大家都心谂，唉，点解会咁噶？牧羊人都谂，我应该听邻居讲，整翻好，而家后悔都太迟啦。于是系乎系咁，庄生就将呢一个嘅故事讲咗俾楚襄王知道。咁啊，皇上听到之后，突然之间振奋，谂翻起系，其实我都有好多嘅事情系做错咗，如果而家仲唔快啲去到处理翻。去到正视翻呢啲嘅问题嘅话，咁咪麻烦咯。咁就好似啲错嘅问题越做越多。牧羊菠萝就好似比喻一啲嘅问题出现咗之后，我哋应该想办法去到补救。虽然有阵时有机会会系迟咗，但系我哋能够有效咁样防止呢啲损失就继续持续落去。今日喺我哋工作嘅时候，可能有啲地方未必样样嘢都尽善尽美，有啲甩漏嘅。最紧要咧，千祈唔好自暴自弃。当前嘅努力唔够嘅话，我哋再俾多几分嘅努力，希望咧可以将一啲错误纠正翻过嚟。当你去到一个正确嘅轨道上面之后嘅事情，就会越做越好噶啦。今年的工作希望大家顺顺利利啊。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万里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配得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人间动身，午夜时 再会到早上嘅六点半啊！咁啊，听听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 光第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正是按计划在8月31日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撤离行动，又说越早完成越好，越早完成越好。七大工业国领袖召开视像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未有延长撤军期限。拜登在会后表示，撤离行动必须尽快结束，因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分支的威胁越来越大。七国领袖的会后声明说，当务之急是确保七国公民以及曾经同七国合作的阿富汗人安全撤离。声明说，未来阿富汗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塔利班采取哪一种方式履行国际义务和承诺。主持会议的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英国将会继续疏散民众直至最后一刻。他还敦促塔利班允许阿富汗人在限期之后离开国家。香港律师会举行周年大会，改选五名理事，被视为专业派的五名参选人全数胜出，包括陈国豪、傅家绵、岑君毅、黄巧恩和袁海英。傅家绵表示，不认为特首林郑月娥早前的言论是助攻，特首表达的核心是政治不能够凌驾专业，这个是正确的讲法。他又认为，只要律师会没有被政治凌驾专业，相信被政府收回自我监管权的风险非常低。岑君毅表示，律师会会尽量保持独立自主，过去多年如是，希望未来都是一样。黄巧恩认为，如果律师会能够维持公众对法律专业的信任，相信现行各种沟通机制都不会受影响。两名男子涉嫌藏毒在深水埗被警方拘捕。警方根据线报，昨日挨晚大约六点突击搜查深水埗宝熙苑一个单位，检获大约154克市值大约85,000元的怀疑冰毒和一批包装工具。单位内两名分别18岁和20岁的男子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一名休班辅警涉嫌在油塘大本营商场一间店铺盗去两件合共大约值50元的食品，被控一项盗窃罪，今朝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今年一月接获店铺职员报案，经调查之后拘捕怀疑涉案的53岁辅警，他已经被停职。警方表示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晨光第一线这个名字我记得是徐益雄改的。我是第一代的女主持，主持了成十几廿年。之后呢加入的就有彭晴、嘉明、朱海婷。不过我最看好的晨光女主持呢就是现任那一位啊，崔神厨房的 Kitty 崔洁彤啦。 多谢淑梅姐，我会秉承你的专业精神，做好晨光第一线。 18/22 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有冇个木箱咧可以借嚟企高下？ 吓，冇喎。 咁借你张有碌嘅凳嚟用下啦，系。 吓？ 系啊，我想企高咧，啊揾支光管啊。 要进行离地工作咧，点可以咁求其噶？一定要使用符合安全标准嘅轻便工作台，例如梯台或者系功夫凳噶。 系噶咩？ 想知多啲关于离地工作安全，你就要留意微电康光节目时段嘅二台话你知啦。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翻到嚟朝早嘅6:36，继续嗱，开心机有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今日朝头早白元浩打俾你，系打俾阿崔洁彤啊 ，Kitty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咁啊，出边系28度嘅气温啊，咁啊就咁望出去咧，你觉得出边天气 O 唔 OK？ 因为佢话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啊。 咦，咁大件事，当望 下先，即刻都惊 一惊。暂时，咦，好、啊，咁你提我大遮、啊，我把灯遮都仲未开， 仲未开光系嘛？ 系啦，我依家要记得先。而家嗱，我呢一区望出去咧，都仲系 OK 嘅，都算天朗气清咁样嘅，有少少阳光啦。不过咧。都有少少隐忧啊，即系唔系话太阳白白出晒嚟嗰只嘅，咁所以多谢你嘅提醒， 系啦、啊， 我就会带遮噶啦， 攞定就稳阵啲。 我想同你分享一样嘢咧， 咩事？ 就系、是、今日你知我不嬲都即系由细到大都有养狗噶嘛，咁我好中意动物啦， 啊、 我觉得佢哋、哦、会即系好识同我哋沟通啦，又可以同佢玩啦，好多反应啦。咁、但系咧，我近呢一两年咧。其实多了一个兴趣呢就是醉心园艺、 啊。哦有啲咁嘅事咩 是啊就是中 了。我以为你同我讲呢其实呢一两年开始我想试下养猫添。 又唔係喎，我自己個可能我個性格我係即係中意狗仔多啲嘅，即係我都中意貓，但係你話如果養嘅話咧，我就一定會揀狗仔咯。咁我近呢兩年咧，我之前開始咧就發現自己好中意花，咁啊間唔時咧就走去花墟嗰度買花咧，翻屋企插，即係懶有生活品味咁樣。咁但係又真嘅喎，你擺咗啲。你覺得賞心悦目嘅嘢喺屋企咧，你真係好似覺得啊，攤喺張 sofa 度都覺得舒服啲嘅喎， 係啊， 即 係 有啲靚嘅嘢， 開心啲嘅，真係開心啲 㗎。係啦，咁之後慢慢咧，我就覺得，因為如果係插嗰啲花，即係擺喺水嗰度咧，咁你都係擺到即係頂籠一個禮拜，咁又要再換啊嘛，咁啊唔係好符合呢個經濟效益。咁所以之後咧，我又再買一啲盆栽翻嚟，咁啊諗住種啦，咁啊仲可以即係就算佢借咗，咁跟住你繼續種佢咪。之后又再生咯咁，初初都系买啲花种嘅，即系贪佢靓啊嘛。咁跟住慢慢咧，我而家就多数都系买啲绿色嘅叶，即系我开始识得欣赏埋绿色嘅叶，即系冇花嘅植物嗰一种靓。哦，跟住我而家望下我屋企个角落头，因为咧我个习惯就系譬如10点做完节目啦，咁之后。如果唔使再出去，我都會翻一翻屋企先。咁翻翻屋企咧，嗰個時間咧就會去幫佢哋淋下水啊，睇下使唔使曬下太陽啊， 傾下偈啊。 咁我傾下偈我比較少嘅，我都係好似照顧小朋友咁，睇下你使唔使食嘢啊，使唔使換下啲咩啊，幫你咁樣。 喂，呢一路淋水會唔會一路同佢講咧？口渴啦，口渴啦。 咁又未去到呢個階段，我估可能過多幾年啦，有呢個可能。 喂，其實我即係淋花。嘅时候咧，我有阵时会同啲花倾偈嘅。 即系谂下，系啊，我攞住个水喉咧，肥嗰啲花噶嘛，即系唔系主力咁肥咧，即系好似花洒式咁样咧，有少少雾咁样肥出去啦。我会一路肥嘅时候咧，一路同你讲啊，落雨啊，饮水啊咁样嘅。我觉得系我好自如咯。 我通常如果真系讲嘢咧，我就会话。点解养得你咁好，你都要死？ 咁你唔好讲啦，你唔好讲啊！ 因为有时候你都唔知啊，即系好似到底边一个盆栽摆喺边一个位系最好咧？你呢啲都系即系不停学习嚟嘅。就算每次你去买一盆新嘅盆栽翻嚟，你问嗰个店主都好啦，通常佢嘅答案都系。好易养嘅，少少水咯，唔使特别晒噶啦，咁样通常都系咁讲嘅。 系啊， 跟住你都系攞到翻屋企咧，都系要喺度上网睇下，即系到底呢个盆栽有啲咩特点啊咁样。咁我发觉其实人去到唔同年纪咧，都会即系突然之间中意咗一啲即系唔同嘅兴趣咯。因为我记得好细个嘅时候，我有问过我妈嘅，即系我话哇呢啲。即係一盆盆嘅嘢又唔識喐，咁點解要擺喺屋企啊？咁樣即係好記得呢個問題，只要嗰陣時細個咧唔識得欣賞植物啦。係咁，佢發現大個咗咧，去到突然之間你一下咧就會覺得呢個大自然嘅嘢咧好靚，你好想即係同埋覺得佢好有生命力咯。 係啊，其實淨係綠色嘅植物咧望起上嚟都有一種好舒服嘅感覺。你講得啱，其實唔使一定要望到啲花噶。 系啊，其实咧我仲有另外一个兴趣咧，我都觉得系去到某一个年龄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有嘅。咁下次你再朝头早打俾我嘅时候，我再同你讲。 咩神操嗰啲线舞啊？ 咁我又未去到玩嗰啲住。 哦， 你同我分享啦嗰啲。 好啊好啊，喂，转头翻嚟慢慢再讲啦，我哋。 好啦， 再见。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6:42的时间，不知道崔杰同新的个兴趣是什么呢？会不会喝回两杯呢？啱啱细个的时候都是喝汽水果汁，大了可能终于呢啲酒精，唔知系咪啦。好啦，今日同大家讲下咩咧？伏特加，哇！一听到伏特加之后，等于咧烈酒啊，个脑入边咧都系好多人会觉得咧，就系伏特加系好多咧就系感觉上啊，我自己咧嗰啲酒精味劲到好似工业用酒精咁样啊。伏特加到底系啲咩嚟嘅咧？伏特加就系一种咧蒸馏嘅白酒，睇到咧伏特加呢个字啊。其实亦都咧就系叫做咩啊？斯拉夫语变化出嚟，原意咧系解咩咧？水啊！再深入啲咧，如果喺拉丁文嗰度嘅原意咧，意思即系解作生命嘅水。哇！其实蒸馏嘅过程入边咧，喺早期嘅叫做以前嘅古代啊吓，西方古代嘅炼金术咧都离唔开一个密切嘅关系噶啦。蒸馏啊，即系将呢啲酒精咧，就可以话咧就系农作物嘅灵魂啊，将佢最纯洁嘅酒体咧，咁啊去到变化出嚟嘅。酿造嘅来源啊，经常都会见得到咧，伏特加可能会利用譬如马铃薯啦、黑麦啊或者小麦啊，基本上咧只系有淀粉质嘅谷物啊，或者咧就系根茎类作物啊，都已经可以作为伏特加嘅原料噶啦。喺市面上品质较好嘅伏特加，最少都要经过三次以上嘅蒸馏噶，再用一种活性炭去过滤，以追求一种高品质、纯洁、纯正嘅伏特加。我唔识欣赏啊。好啦，除咗外观咁，我想哇，佢望起上嚟真系好似水嘅生命之源咁样之外咧，嗰种叫做咩回甘嘅口感啊，自然咧亦都系要有噶。呢个咧亦都系叫做咩俄罗斯人啊。战斗民族啊，佢哋中意伏特加嘅一个最主要原因，一种回甘啊吓。嗱，我自己咧就对于酒精类嘅饮品咧，就睇下边一类啦。如果伏特加呢啲咧都叫做咁坑啊吓，咁啊成日都话咁坑啊，咁烈嘅酒嚟讲咧，我觉得太烈咧，都好似你个人容易饮到晕晕顿顿醉咗啊，感觉唔到咧就系伏特加嗰种或者酒精入边嘅香气嘅话咧，咁啊嘥咗啦。伏特加又话到最完美嗰个酒精含量完美嘅比例就系 38%， 咁但系当中酒精税啊。 唔係酒精水啊，即係以酒精含量高低去到計算嘅話啦。咁原來咧好多時啊，都會咧喺外國方面啊，伏特加嘅酒精含量啊會係 40%， 就係頭先咧講多咗嘅，就係同呢一個酒精税係有關嘅啦。重要咧就睇翻歐盟嗰個嘅規定嘅，歐盟原來咧就認定標準為不低於 37.5% 嘅酒精純度啊，先至可以稱之為伏特加嘅。今日嘅你啊，就唔係叫你話飲伏特加，反而咧就係叫你精精神神，唔好咧就係好似飲咗伏特加咁樣昏昏頓頓醉咗咁樣去到翻工啊！外面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5%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空气好。要醉呢其实唔系淨係飲伏特加嘅。听歌都得㗎。 有你与我高兴越过，毫无顾忌否则错过。从头到尾经过什么，挂心始终是你多。讽刺有过都爱护过，从来说话尖酸太过，闲言碎语就像点火，其实关心更多。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懒得理会，自会忘形中想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差配，长长短短有亲吻及愚昧，仍然美好足以碰杯，姊妹即使错配，在下世的轮回，彼此的宇宙继续碰杯，陪你这绝配。有错不按道理，如同荆棘争执杀气，麻烦好胜偏爱是非，最好光阴亦记起，笑笑喊喊都对住你，从来岁月多得有你，无聊对答字字珠玑，同样 28度啊，相对湿度8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啊，咁啊电话侧边咧打咗电话俾我哋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高啊 Circle 圆圆，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大家。 哎呀，听到你朝头早个好好中气嘅声音咧，个人都精神咗啊！ 我都系咁话啦，听到你把声都好开心。 系嘛？ 咁啊正啦，系啊，喂，有冇计啊？今日除咗我哋两个够精神之外咧，睇下我哋嘅听众会唔会有啲嘅方法可以参考一下，令到大家都可以有啲舒舒服服嘅减压方法啊！ 我相信咧，我今日想分享嘅呢一样嘢咧，可能好多朋友都有听过嘅，不过都系一个再同大家分享啦，同埋咧每一个人咧都应该适合嘅。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呼吸的嘛。 哦，是啊，是啊，是啊。我们就是讲呼吸啊。 是啊，今天就想讲呼吸。其实讲呼吸呢，原来都有很多不同的窍门啦。即是近年都有很多的学者啊，都会去推介有不同的呼吸方法。其实个目，即是那个方向和目标都一样的，就是想我们可以正视一下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可以去回一个轻松的状态。那今天呢，很想分享一个叫正念的呼吸。我们之前都经常说正念啊，正念是什么呢？其实正面呢，就是说我们正正，即是当下，当下是什么呢？当下我们全心全意去专注当下这件事，去察觉一些东西。刚才我说了正念，咁正个念系乜嘢咧？就系我哋嘅心情啦，我哋嘅想法啦，感受。咁当正念呼吸更加之即系呼之欲出啦，就系话我哋全心全意去专注当下，去察觉一下佢哋而家个呼吸嘅状况。咁透过我哋去了解察觉依家我哋呼吸嘅状况咧，点样去达至翻去一个平静平稳同埋一个放松嘅状态？咁首先咧，就由一个我哋头先话察觉啊嘛，其实唔难嘅，先留意一下自己个呼吸嗰个状态先啦。因为咧，我会谂翻起咧，有啲咩状态咧系会比较激动嗰啲咧，就系我有阵时 愤怒 会啦，直情喘晒气啦，面红耳赤咁样啦。 系啊系啊系。 同埋咧，我会我个人咧可以先分享一下咧，去到某一啲环境咧，我个呼吸特别会有啲唔同嘅。例如咧，我入一啲嘅医务所，我咧系会特别。 咦，我又真系冇留意。如果我去到其他一啲特别嘅地方，会唔会啲呼吸都有啲唔同？系，你讲得啱，真系可能会有啲不分别。 都是身体给你的一个沟通啦、信号啦。嗱，我自己呢就是不知点解啦，可能由岁到大一见到医务所就真的因为自己不舒服啦，要去见医生啦，是特别惊的，即是那个惊是会个心跳啊，个呼吸都会急促一啲嘅。另外呢就是好显而易见呢，就是有时候去见工啊，去 interview 嘅时候呢都会紧张啊。咁呢紧张嘅时候呢都会留意到自己嘅呼吸呢都是会同平时是唔同嘅。当然是快咗啦，系、 哦、 啊，仲有见到心仪嘅人啊，都会啦，可能 系啊系啊。那個就心仔卜卜咁跳啦，但我咧我發覺其實未必每一個人佢可以咁及時留意得到，咦，我呢一個呼吸急速咗，定還是有啲人唔同咁樣嘅喎？咁我哋點樣可以容易啲察覺到咧？ 所以咧，我就會嘗試啦，建議大家咧每一日都揾5至10分鐘嘅時間啦，尤其是可以起身啊，即係較早啲個鬧鐘啦，唔好咁問啦，可能平時六點半嘅，咁我6點鐘起身啦，起身嘅時候。先有啲時間咧，不如做一個呼吸去感受一下自己嘅狀況啦。甚或乎可能我翻緊工嘅時候啦，或者放工嘅狀況嘅時候，我又檢視一下自己，察覺一下自己。咦，今日做咗一日嘢咯喎。其實我依家個狀態係點咧？今日心情係點咧？咁我就首先咧就係簡單啲咧去我要留意啲乜嘢咧？就係留意一下我哋嗰個呼吸嘅快慢同深淺。咁我用一個方法， 即係唔係平時嗰啲普通嗰啲呼吸嘅喎？其實 我啱啱咧就想講啦，就係咧其實我哋可以去翻我哋用一個咧叫做橫隔膜呼吸，其實咧。一個好簡單，其實我哋自然嘅與生俱來嘅呼吸咧，其實我哋就都係用橫隔膜去呼吸嘅。咁我哋用一個動作，少少嘅動作咧，去 aware 下，去察覺一下自己，其實係咪用緊橫隔膜去呼吸嘅咧？就係我哋用一隻手咧放喺嗱，你左手又好，右手又好啦，一隻手咧放喺心口，一隻手咧就放喺肚臍對上啦，一個即係其實喺胃嘅上面，喺胃嘅部分。咁但係胃喺邊㗎？就喺個肚臍對上嗰個位，一個腹部嘅位。係啦，你總之度住個肚臍。 咦，漲漲地喎呢個位，定係胃氣多啊？而家我 係你另有個胃腩啦，可能。咁咧，其實最容易去察覺咧，即感覺到點樣係橫隔膜呼吸咧，其實就瞓停，即係瞓喺度嘅時候咧。你嘗試去 自然咁樣好似平時咁呼吸咧，只不過你個意識咧去留意翻自己嗰個肚針，即係你兩隻手喺邊一度嘅張動啊。 嗯，哦，所以你就話如果啱啱瞓醒嘅時候咧，最好啦，你個人都未使醒住，你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暈都瞓咗喺度啦，留意一下自己個 都要呼吸噶嘛， 呼吸嗰個位先。 係啦。咁咧呢個咧，其中係一個即係如果朝頭早你仲喺張牀度，成日可以練習一下，究竟邊一度我係用緊邊一個位置去呼吸啦。咁即正常咧，其實你用一個自然嘅與身俱來嘅方法，你就咁唞氣呼氣，唔係話有啲咩特別要腹式呼吸啊，要數啊，唔使嘅。自然然用你一個最 natural 嘅狀態咧，去感受一下你一吸一呼嗰個狀態就得噶啦。只不過我好想大家都試下去了解一下自己，其實咧係用邊一個位啊，用緊邊一個位呼吸啊？ 係。 咁如果係，如果你發現係你擺喺胃部即係肚臍上面嘅嗰一隻手係有漲動、有收腹，即係有一個即係喐動 嘅話，好 似啲 拱啊，慢慢升上去啦。 咁其實咧，你已經用緊一個橫隔膜呼吸噶啦。 啊， 係啊。咁因為即係想你哋用一個意識去留意翻自己。因為如果你又發現，咦唔係喎，所以我心口又有脹嘅喎，即係兩邊都有脹嘅喎，可能有時有啲狀態咧，有機會你會壓力大嘅時候咧，你嗰個呼吸嗰個 pattern 啊，會有啲唔同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察覺，就咦我可能有啲情況喎，咁亦都教翻自己慢慢會唔會可以透過呢個呼吸嘅脹動去留意嘅時候，如果太快嘅，我可唔可以慢翻落嚟啦？係啦。盡量有翻個規律，就一吸一呼咁樣咧。其實咧，你可以留意到專注翻你個呼吸嘅時候咧，喺呢五分鐘、十分鐘，你同自己溝通緊。 哦，咁啊，了解咗自己嘅身體呼吸啊，可以慢慢調整翻嗰個節奏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真係可以達至一個放鬆嘅境界啦。 係啦，同埋點解話橫隔膜呼吸？因為呢個係一個好自然，不過與身俱來嘅一個呼吸嘅方法。頭先嗰個動作你擺喺嗰個即係肚臍上面嘅位咧，其實就係用一個方法讓自己可唔可以集中翻喺呢一個位置，即係好自然咁樣去做翻一個呼吸嘅動作咧。係啦，如果你其實咧瞓喺度係最容易 掌握到個竅門， 掌握到應該你一分鐘到啦，其實你都已經可以察覺到自己喺嗰個位置可以漲，可以即係可以有呼吸嗰、那個即係喐動咁樣嘅。咁如果OK 啦，大約都知道係點嘅時候咧，可以試下企喺度啊。 企喺度就开始就叫进阶咗啦，因为瞓喺度已经练成咗啦，跟住就可以企喺度啦。 跟住你搭车都可以做到嘛？呢、這个 哦系 喺办公室企起身都可以试下啦。 系咯， 未察觉到唔紧要，我可以慢慢循步渐进咁样啦。再落去咧，其实坐喺度系一个进阶 啊。坐喺度，再 进阶， 先系瞓喺度，跟住就企喺度，然后就坐喺度。 坐喺度， 哦， 都系其实用同一个动作，你用翻一只手摆翻喺胃部嗰个动作咧。 嗯。 嘗試去感受一下一個呼吸嘅時候嘅漲動咧，咁去話俾自己聽，咦，其實我都係喺呢一個位嗰度做緊一個呼吸，橫隔膜呢個位做緊呼吸，同埋咧可以透過你了解嗰個快慢咧，將自己嘅心情慢慢調和落嚟，平靜落嚟。 哦，咁仲 可能會啱啱俾人激親，我啱啱俾小白激親嘅時候咧，可能咧，哇，漲得好犀利咁樣。咁可能慢慢，慢翻落嚟，先同自己又溝通一下，好似快咗啲，會唔會可以慢翻落嚟，一呼一吸咁樣去調節翻個節奏，令到自己個方向係咩啊？都係平靜落嚟， 哦， 可以輕鬆翻落嚟。 今日朝早唔該曬 Cycle， 拜拜。唔該曬 Cycle 啊嚇，咁啊真係有陣時我哋嗰啲叫咩吐納啊、呼吸啊，咁啊如果朝頭早呢個6:58，你都已經喺度做緊神操，就係諗住喺嗰啲吐納呼吸嗰度。著下眼啊，用下啲方法令到自己健康，因為都唔係唔得㗎喎，咁都係㗎。不過可以好似頭先 Circle 所講一樣嘢呢，就係喺你起身嘅時候，都係仲係瞓喺張床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可以做啲好簡單嗰啲呼吸呢，幫到大家就減下壓，吸多啲氧氣呢，都係一個幾輕鬆減壓嘅方法嚟㗎。好啦，時間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出面係28度嘅，相對濕度84%，轉頭呢就會分途廣播㗎，咁普通話台呢會有音樂早點，至於晨光第一線咁啊，將會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啊，逢星期一至五嘅早上陪住大家嚇，6:00去到10:00，所以我哋轉頭喺二台嗰度再見啦。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係好攰，點算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幾點有得聽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波已经在星期一正式出任基金组织副总裁，将会负责关于全球大约90个国家的工作，以及广泛政策问题方面的工作。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6月28日向执董会提议任命李波出任副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积极评价说，李波在中央银行和法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残奥共融体，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新增羽毛球项目，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强势出战。近年疯狂扫牌的陈浩源，2019年多次杀入国际赛事决赛，更先后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韩国好手夺冠。今次首战残奥会，会不会马上为香港赢得奖牌？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31、32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专讲会。 星期三上午9:30，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3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求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叫做吴舒婷，今次在奥运会那里呢就参加轮椅剑击。我想点唱 Dear Jane 首《圣马力诺之心》给大家听，都希望藉着这首歌，即是给到人家一种希望，有个信念是始终有一日会是 OK 的。人生都不会暗，其实绝处高生才是悠长人东京残奥港队加油。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拿着地上让我本分与你多么自然，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默自信，沉默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咧有白权浩、小白咧头提大家吓，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嚟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亦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噶。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就要问阿 Didi 咯，出边嘅交通情况点啊？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交通情况交俾你啦。 好啊，咁先讲翻一个好消息，就系解封噶吓啊。由于较早前咧沙田围路有爆水管啦，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而家快线咧就已经解封啦。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段路啦。咁另外啦，就琴日红棉路咧受爆水管影响，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出。快线就封闭，咁而家时间尚早啦，所以暂时未有挤塞噶，咁经过小心啦。咁路面方面咧，已经今朝早开始有车龙咯，平时咪冇嘅， 咁快嘅， 系啊，开始有啲学校翻学啊，可能， 嗯， 系咪咧？ 可能 应该系咯， 可能系， 直情系噶啦，如果唔系唔会多车，我哋唔使估。咁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开始挤塞，龙尾果栏。咁而红隧方面咧，就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开始车多嘅。 哦咦，清水湾个剪树剪完啦！ 啊，你真系关心啊！啊，今朝 Toby 又咁同我讲，终于都剪完啦。大家都同一个问题，唔知咩树咧？千年老树剪咁耐， 可能要修葺下咧，整下啲形状咁，真系靓啲咧。 系咯，咁啊唔紧要啦。总之我哋大家都有个疑问，终于开翻啦。 系啦，路路畅通啊，路路畅通非常之好啦 吓。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你出边嘅 O 啦吓。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啊！天文台咧就话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哦，咁啊你嗰度见唔见到啊？ 我嗰度咪即系你嗰度，都喺广播度啫嘛。 系啊， 好啦，咁啊天气都唔差嘅，不过就冇过去嗰两日万里放晴啊，即系一片蓝天白云咁样啦、啊。咁、今日望上去天空都有啲云嘅，估计睇下有冇机会有骤雨啦、啊。咁曬一陣雨有陣時又覺得好啲嘅，哇！真係好熱啊，依家都仲係，即係雖然已經踏入八月尾啦，咁啊嚟緊，即係好似 Didi 咁樣講，準備開學咯喎， 又 即係我哋舊時僆仔做學生啊，成日都將九月啊當新嘅一年噶嘛，因為新學期新學期啊嘛，譬如由四年級升到五年級，五年級升到六年級咧，唔係由一月一號開始噶嘛，係由九月一號開始， 係啊，九月啊。 我自己成日都定啲新目标係9月1号定嘅，其实今次有乜都唔係用1月1号嚟定。 唔係喎，你出嚟做嘢应该用4月㗎喎，呢跟财政年度。 我哋财政年度抛开咗好耐啦。得报税年度㗎啫，边有财政年度啦，做一个打工仔。咁啊呢啲朝头早咁扫兴，唔好讲讲返定立新目标先。如果你话1月1号嗰啲定立嗰啲目标未做得切呢，咁睇下9月1号开始定个新嘅。咁虽然就唔系教大家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而系今年可能有啲计划啦，都滞后少少，譬如我諗住去南美嗰度呢游历一下，咁你边度做得到啊？咁就唯有定后少少啦，试下9月1号嘅时候同啲学生哥一样开学呢，咁定一个新嘅目标，睇下自己可唔可以搣到个 target 啦。咁天气方面都冇乜好讲啊，几舒服啊，有啲凉风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啦，好嘛？ 好，唔该晒。哦，咁啊，翻入嚟啦吓，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咁啊，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啊，大概32度啦。咁啊，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吹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啊，咁啊，听日咧就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亦都系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朝早嘅时候，我哋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余允律。 早晨啊 ，Judy。 早晨啊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嗱 ，Judy 啊，入秋之后咧，感觉上咧明显凉爽咗，干燥咗。 系啊， 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就会话啦，啊，不如饮下茶啦，或者冲一啲花茶嚟到润喉，有冇好嘅介绍先？ 嗱，我发觉咧，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冲菊花茶，咁所以咧，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菊花啦。咁嗱，唔少市民咧其实都会有冲菊花茶嗰个习惯啦。咁一嚟咧系当饮品咁样饮啦。咁二嚟咧就會因為咧菊花咧有清熱明目嘅功效啦，咁所以咧有啲人覺得自己啊有啲上火嗰陣時咧，咁啊飲啲菊花茶咧嚟清下熱氣嘅。 嗱，我有聽過咧都有好多唔同品種嘅菊花嘅，但係咪全部都有藥用價值咧？同埋其實佢哋有啲咩分別嘅咧？ 譬如話豪菊啊、韓菊啊、共菊啊、胎菊呢啲品種名咧，多數都係代表佢嘅產地嘅喎。譬如話安徽濠縣一帶生產嘅咧，咁啊叫做濠菊啦。咁係啦，咁啊浙江桐鄉啊、嘉興一帶生產嘅咧，咁啊叫做韓菊嘅。咁而安徽歙縣生產嘅菊花咧，原本係應該叫做徽菊嘅。咁但係因為喺清朝嘅時候咧，佢係被特選為進貢俾皇室嘅貢品，咁所以要改翻個靚名咧，咁啊叫做共菊啦。咁嗱，呢啲產地咧所出產嘅菊花咧，咁其實佢嘅質量都會比较好啦，咁佢嘅商品嘅价值都会比较高。咁啊，至于胎菊啦，咁胎菊咧其实就系指嗰啲花冧咧未完全开嘅时候咧，咁啊采收翻嚟嘅寒白菊嚟嘅。咁佢嘅质量咧喺寒菊里边咧系属于上品嚟嘅。咁因为佢采收嗰时间比较短啊，咁所以会比较珍贵一啲。咁如果你话至于药用价值方面咧，咁我哋又可以分为白菊啦、黄菊啦同埋野菊花嘅。咁白菊同黄菊咧，兩個都是有疏散風熱、平肝明目和清熱解毒的功效。咁白菊咧，佢嗰個性味咧會比較甘啦，清熱嘅力咧會弱一啲嘅。咁擅長翻係平肝明目嘅。咁但係黃菊咧，佢個性味咧會比較苦，佢嘅清熱力咧會比較犀利一啲。我哋通常咧都會用喺一啲疏散風熱嘅時候嘅。咁所以如果平時我哋話我哋想清下熱氣嘅話咧，咁啊應該習慣咧係用黃菊嘅。咁至於野菊花啦。咁野菊花咧，咁其實又係另外一個菊科嘅植物啦。咁佢嘅性味咧會更加苦寒一啲噶，咁所以佢嘅清熱解毒嘅功效咧就會好強啦。咁一般嚟講，野菊花咧我哋都係藥用嘅，咁就唔適宜話作為平時日常保健咁樣飲嘅。咁同埋咧，現代嘅藥理學研究咧就發現啦，咁其實菊花當中咧會有一啲揮發油嘅成分啦，同埋六元酸類嘅物質。咁呢啲咧都具有一啲明顯抗菌同埋抗病毒嘅作用嘅，譬如話可以抑制一啲金黃葡萄球菌啊、大腸桿菌啊呢啲常見嘅細菌，咁亦都對一啲單純疱疹病毒啦、麻疹病毒啦都有抑制作用嘅。咁另外咧，有啲動物實驗當中都發現，咁嘅菊花提取物咧都有降血糖、抗炎同埋抗氧化嘅作用嘅。 咁有冇話其實應該最多或者平均飲幾多菊花嘅療效就已經足夠咧？ 一般嚟讲，我哋如果作为日常保健嚟用嘅话咧，咁成人我哋每日嘅量咧，大概系十克以内左右就可以噶啦。咁啊，因为咧本身菊花佢本来都系有啲凉噶，咁所以如果系饮用太多嘅话咧，反而系会过于寒凉咧。损伤咗脾胃噶。 其实咧都想问下 Judy 咧，嗱，虽然讲咗话有咁多个好处啦，有冇啲人咧系真系特别唔适合饮菊花嘅咧？ 嗱，咁啊，有啲人咧对于某一啲类嘅中药又好，或者啲茶品都好啦。咁如果佢系脾胃比较系属于一啲胃寒啊，或者脾胃真系比较虚弱嘅人士嘅话咧，咁可能饮些少咧，咁佢其实已经有啲唔舒服噶啦。咁就唔好话太过贪心啊！见人话有清热气啊，咁饮啲又好似会有咁多好处，咁一直喺度饮菊花茶。所以最好都是要根据翻自己嗰个体质嚟再决定究竟系咪适合长期咁样饮落去。 明白啦。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啦，取个平衡啦。任何嘢都系唔适宜过量嘅。同埋如果真系可以舒缓到一啲唔舒服嘅症状啊，或者令到自己舒服啲嘅话咧，咁啊不妨可以试一试嘅。但系如果真系有大病唔舒服嘅毛病咧，就建议大家都去睇翻医生啦。 冇错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Judy。 好，唔该晒 Bobby， 拜拜。 拜拜。 好彩听咗 Bobby 同埋 Judy 讲一讲啫，因为我都好中意饮菊花啊，饮菊花茶，但系都要真系睇睇自己嘅身体啊吓，中意饮啫，又唔系系咁饮噶嘛，有疑问啊点啊，问下啲专业人士啦。升到29度嘅气温，而家相对湿度85%，吹风冯允谦。 真与泪，无力地背负罪名怎进睡，无处心安，无从顾虑，记忆跟我同居。遮掩过某疤痕，某天回归，相恋过已被咬碎，全副武装无视解体，但那伤口却像有鬼抛不低。No, I can't stop myself. 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好啊 ，O 都翻咗入嚟啦，早晨。 喂，早晨啊，小白。嗱，朝头早咧最紧要水滚茶靓啦，咁啊会饮下茶，饮啖热茶咁样。问下小白先啦，你觉得自己饮唔饮得到热嘢嘅人嚟？ 饮到， 饮到嘅， 饮到啊！ 你嘅能力值系高嘅， 高嘅。因为嗱，汤我中意趁热饮啦。 系。 茶我亦都中意趁熱飲嘅，咁我即係太熱嗰陣時，梗係入唔到口啦。但如果佢開始稍微涼翻少少咧，我就已經開始會飲嘅。 我都係咁樣， 即係一凍咗或者冇咁熱咧， 有 味道 已經爭啲啊。 係啊，講得冇錯。我哋都係有要求嘅人， 飲茶啦，特別係中國茶又好，日本茶道咧，都係理論上趁熱飲嘅，除非你話喂唔係，我而家飲開嗰啲日本嗰啲茶咧，全部都一樽樽嘅。我都知喺便利店买嗰啲啊嘛， 系，仲有啲茶咧，其实 冷泡， 冷泡茶，哇，又系第二个方法啦， 系另一个方法啦。咁但系我都倾向所有嘢都热辣辣咁样食啊，热辣辣咁样饮啊，甚至乎你话食拉面咧，有啲朋友都系，哎，依家未讲到有啲乜乜乜汤底，乜汤底好鲜味嘅，一嚟咧拉面咧唔系食面先嘅。系饮啖汤， 系啊，饮啖汤。 你系咪都系咁啊？ 我系啊， 我由细到大都有咁嘅习惯，食任何面食咧，我都会饮咗汤先咯。 我食牛腩河，我都会饮一啖汤一啖先。 我都系嗱，虽然好多嘅牛腩河咧好多味精嘅，我绝对相信嗰啲唔系普通咩用7749日熬出嚟，用啲牛骨熬出嚟嘅牛骨汤咁样，唔系嗰啲嚟嘅，即系佢单纯真系。味精汤咯， 除非嗰间铺头即系佢专卖汤啦， 系咯， 咁但系我都会信佢嘅。 我哋都习惯咗就系、是、啊，所有有啲热腾腾嘅嘢咧，即系端到嚟你个台上面，你都会饮啖汤先。不过咧饮嘅时候咧就要注意温度啦，因为咧美国一项研究指出啦，饮用咧每日60度以上嘅熱茶咧，可以增加 90% 患食道癌嘅一個風險。 哎，我都聽過啊。 係啊，咁啊，啱啱出嘅呢個其實根據 CNN 嘅一個報導啦，咁啊國際癌症期刊嗰度亦都有咁嘅顯示啦。咁啊唔詳細講啦，因為呢啲都係好數據同埋好悶蛋嘅資訊嚟。總之就同大家講就個温度要注意咯。因为旧时细个咧，我哋就会斗饮得热嘅， 哦， 即系觉得系一个能耐。 哦，你都有玩过呢个游戏喎？ 有啊，唉，细个乜都斗一餐 噶啦，乜都斗啦，系啊。即系我细个仲试过咩咬住嚿冰嘅，睇下边个最 系啊。其实 呢啲无谓细路仔游戏， 好痛噶嘛，即系你含住嚿冰，即 系 而 家 觉 得傻啦呢啲咁样游戏。 旧时细个咧就放小息。跟住小食咧就有杯面食嘅，或者碗面啦咁样。咁咧啲同学仔就买啦，因为小食其实得15分钟啫嘛。你由个面，即系虽然佢滚水淥落去啦，到佢真系食得咧都要用多两三分钟时间。 你都好、啊，你嗰个小食部嗰啲水都叫滚水淥落去啊。 系、 我以前嗰个小食部啲水唔热噶喎，啲水。我唔知佢煲唔切啊，定系点？定系之前有啲人已经一早落咗落去咧，就用晒热水倒晒落去啦。 哦，可能都系咁。 可能真系咁啊，咁啊煲唔切啊嘛。 系啊。 唔热嗰啲水， 唔热咁点食？我想问，即好似饼干咁，嗱个状态形容， 你仲要系啦，你仲要攞支叉吉落去嘅时候咧， 系 浸啊浸咗好耐，但都系硬。 细个系咁啊，我哋食好多劣食啊，我细个都系啊，即系譬如话食嗰啲腿火腿面啊，腿面嗰阵时候记得腿面，咁佢下面咪有个即食面，跟住就好似小白咁样话斋啦，即有个发泡胶兜，跟住咧就冲啲热水落去， 系啊， 嗰块火腿咧系喺个雪柜嗰度攞出嚟， 系啊，好求其嘅， 用只筷子钳落去，跟住攞啲热水系咁热落熟佢，但系嗰啲热水应该系唔可以落熟嘅，因为学校又要顾及翻，如果你啲白燕仔咧一下碰撞咧撞到咧。会个灼伤程度好高噶嘛？ 啊，你又啱喎， 你唔可以超热啦。 可能嗰阵时嗰个杯面就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佢唔可以俾热水我， 所以要俾冻水。 佢谂住咩？听完我哋头先讲个冷泡茶， 系啊， 冷泡杯面 咁啊，所以真系细个都好食好多呢啲冇益嘅嘢啦。咁啊，希望即系讲到呢个题目嘅时候，两样嘢要注意。第一样嘢要注意嘅就即系今日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你咧，饮啖茶。 冻少少先， 嗯， 即系今日俾 吹一吹佢先啦。 系啊， 其实点心都系嘅， 系 点心如果佢啱啱出炉嘅时候咧，嗯，其实佢真系热噶嘛，哇，嗰啲烟啊好犀利嘅。 系啊， 我都系好中意喺好热嘅时候咧， 嗯， 就食佢嘅，系， 嗯， 啦。但系咧，我每一次我都知道嗱，头你头先讲话美国啲报告就话佢有机会即系增加呢，這个 热得滞， 增加呢个食道癌啦。咁，嗯，其实热得滞都好容易灼伤我哋嘅个嘴巴嘅。 系啊，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啦。希望大家即系饮啖茶食个包，太赶咧唔好做呢啲事啦。 系啊， 即系有时间先一樽，一盅两件咁啊，可以即系他他条条一啲啦。同埋头先都讲啦，即系听紧收音机嘅你咧，咁啊尽量即系等多十秒先咯。今日我听你呢个职场 KOL 都教大家啊，呼吸法啊， 系啊， 将只手仔摆喺个肚脐嗰啲附近，即系去感受一下自己呼吸啊，嗯，跟住又俾自己一个调息嘅空间啊。咁我听你哋讲话，除咗瞓喺度可以练习，坐喺度都可以练习啊嘛。 系啊， 咁啱啦。嗱，呢个时间你就练习一分钟先，饮，嗯，杯茶应该会冻翻啲啦，起码由六十度都会降，我估降到两三度都好过冇啦， 差好远噶。 系啦，咁希望大家咧今日朝头早都对自己身体好一啲啦，锡自己身体多一啲啦，都系希望透过呢个环节咧带到呢啲信息出嚟同大家倾下啦。系啊， 系啊，朝头早嘅时间啦，去到咧就系7:29啦，转头咧会有新闻九号之后翻嚟晨光第一线嘅。 今日系8月25日，星期三，农历7月18，适宜祭祀、沐浴、理发、解除、破土。 小小地都算好啦， 唔好贪心，知足常乐。今日忌嫁娶、出行、入宅、开市、安门。 呢样唔得，嗰样又唔得， 冇话唔得，开心就得。今日都系香蕉船日， 我会食一份滋味嘅甜品，等自己开心下。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律师会举行周年大会，改选五名理事，被视为专业派的五名参选人全部胜出。律师会会长彭允熙说，会方会继续为法治发声，做好专业团体应做的事，以法律角度就不同议题提出意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说，若果律师会被政治凌驾法律专业，当局会考虑终止和他们的专业关系。另外有参选人说，考虑到自身和家人安全而宣布退选。被问到选举结果有没有反映这些因素，彭允熙说，相信会员有雪亮眼睛，所投的票反映他们的意愿。至于日后工作会否担心有掣肘，彭允熙说不担心，不用担心，香港的律师是无畏无惧，一定会就重要议题发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是这样。又说律师会和政府合作已经有很长历史。一名休班辅警涉嫌在油塘大本营商场一间店铺偷走两件合共大约值50元的食品，被控一项盗窃罪，今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今年一月接获店铺职员报案，经调查后拘捕怀疑涉案的53岁辅警，他已经被停职。警方说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政案计划在8月31日的最后限期前完成撤离行动，又说越早完成越好。七大工业国领袖召开视像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未有延长撤军期限。拜登在会后说，撤离行动必须尽快结束，因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分支的威胁越来越大。七国领袖的会后声明说，当务之急是确保七国公民和曾经与七国合作的阿富汗人安全撤离。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分域街那段比较慢车。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咁喺红棉路咧就有爆水管，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嘅快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日姊妹，一世姊妹， 成为姊妹，命运搭配，闲谈举杯，难得你会自会，忘形中相转眼后悔，舍不得再会，然而姊妹就是初会，长长短短有充满给予会，仍然美好足以碰杯。 我相信用好朋友来形容 Mimi 和 Vivian 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因为 Mimi 说对方曾经跟自己说，你不只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亲人，今次用音乐记下这份姊妹情，永不走数。编制高世章，填词岑伟忠，编曲陈学明。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推荐作品之一，罗敏庄、黎瑞恩《姊妹 Cheers》。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 变种病毒绝对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有几方面，可能会增加了传播力，会增加了个疾病的严重性，亦都会对我们一些自身产生的免疫力或者是疫苗产生的免疫力可能都会有影响的。那我们现在用紧两剂疫苗来讲，我们有些初步研究可能的效能方面是会打折扣的，不过我们又觉得它本身预防一些严重或者是甚至死亡的情况的比率，其实那个成效都会非常之高的，所以我们都要尽快接种，尽快有个群体免疫，一旦不幸入侵我们社区，我们就可以挡住，就不要等这些变种病毒在个社区大流行，我们先去打疫苗，那时候效果会没那么好。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7:37，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5%。咁啊，每朝早咧，希望大家都会准时翻工啦。咁今朝早咧就讲下同事射波。 嗯，我中意你正话讲希望嗰两个字、啊，希望准时翻工， 系 一个希望嚟嘅。 唔系因为即系中间有好多嘢自己控制唔到噶嘛，我都明嘅。 唔系一定。 系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如果你话翻到公司发现有同事射波咧、嗯，我唔知道佢会唔会影响。想到你的心情，即可能本身你嗰朝起身你都想射波嘅，跟住谂谂下，唉、哎，算啦，都系唔好啦咁样。跟住翻到去公司，发现系呀，俾个隔篱嗰个同事射咗波先咁样，咁、嗯、你又会觉得有一阵唔系好抵嘅感觉。 唔关系嘅，睇下究竟个同事佢射波嗰日同你有冇关系就真 的、啊。或者佢射咗波之后，佢啲嘢有冇留到落你嗰度？ 系啦，即如果你话、啊完全系另一间公司有人射咗波，系唔关我事，我唔会因为佢射波我心情差 咯。系、啊嗯，即你嘅同事咯， 反而。是啲職級啊，我覺得， 嗯， 你高層射波咧，啲下線同事好開心， 哇耶！ 唔使咩睇住可以食早餐咁样， 哦、 即系同一样嘅道理。 今日班主任冇翻学啊， 系啊，同一样嘅道理。譬如你话即系约个嘉宾咁样，个嘉宾同你差唔多咁高咁大，你梗系嬲啦，即系人哋迟到或者射波咁样。但 系 嗰个嘉宾咧好显赫嘅，或者啊身份地位好高。算啦，可能佢好多嘢做咧。 為人善 忘啊，好改期改期改期啊！即係我覺得呢一樣最直接 嘅 喎。 喂，咁調翻轉啦，如果你係老闆，唔係同事嘅角色啦，你嘅員工每個月都有兩次嘅射波，你又覺得點咧？嗱，但係咁嗱，調翻轉啦嚇，佢所謂嘅射波咧，其實佢本身都可能係有呢一啲嘅假期嘅，只不過可能突然之間佢話我唔翻工啦，咁樣我今日肚痛咁樣，咁跟住咧佢就大概咧一個月就有兩日係咁樣樣，咁你作為老闆，你覺得嗱，即係情理上面咧，佢又冇破壞到個規矩嘅，只不過你又覺得佢又好似用到盡佢嘅假期咁，咁你有啲咩嘅措施咧？ 冇。冇呢啲经验啊！冇呢啲经验，完全冇 系啊！ 嗱，呢一个咧就 我身边个个都好 尽责， 尽责， 尽责，好做嘢。 我今年有一日真系好想射波，做晨光。 系咩？我成日都想射波，其实 即系教你叻。 讲开又讲，但我冇咁做，我冇咁做。 我解都唔系，好想问一问点解喎？ 唔系，因为有时尤其是女仔咧，一个月系有几日咧好攰，系好攰，系攰到咧，好似你前一日行完山咁样嘅。所以我都幾支持有嗰啲即係月事假嘅，即係有啲地方咪有嘅，唔係話你個人想偷懶啊，而係你個身體個狀態係真係不在狀態。 咁咪 O 點解你又有一日曾經想過咧？ 我補多一句先，咁你嗰、那個月事假咧，我都覺得值得爭取嘅，因為我同鐘哥咧都冇啲咁嘅體驗，所以唔能夠加任何嘅評語。咁講翻我嗰日啦， 唔係啊，男士都有生呢個係生理月事假啫，男士都有生。心理月事假 系啊， 我嗰个都需要噶， 你系咪啊？ 我都支持噶， 睇 几时先？ 睇波系咪睇波？ 欧洲过一半之后嗰一日咯，即系我自己都见到，即系芸芸众生入边咧，个个咧喺社交平台第二日都话。已经抢咗个咯，今年啲 annual leave 咧系值得喺呢一日放假，最值得喺呢一日放假，即系类似系咁咯，即系第一气氛带动啊，第二欧洲过一杯啊，几年一次啦，系咪先？ 第三老板要一齐睇啦，咁啊，既然系咁啊，大家休息下。 我哋呢啲。专业， 专业系 系专业，唔好失德 就得啦。撑到最后一秒， 记住专业，但唔好失德。 系、最紧要翻到嚟唔好唔够精神，乱讲嘢，讲错嘢就得啦。 梅啦，见到你又精神啦， 见到你又讲错嘢， 系啊， 精神都系 着晒个人直情着晒啊。 喂，我讲翻呢间公司先，咁个老板咧就觉得嗱，你觉得佢份人系小气又好，或者佢玩得又好啦。咁咧网民咧就将一件事，即系自己嘅公司嘅事件咧摆咗上网，佢就话咧。老板咧好似有啲唔服气啊，即系个个月咧呢个员工都系有两日咧系射波嘅咁样，咁佢就突然之间有一日咧老细就话晏昼要举行一个颁奖礼，咁点解咧？原来阿老细咧就打咗一个金球奖杯出嚟， 吓、 真系一个即系好似嗰啲比赛嗰啲 足球 嗰啲奖杯啦， 一听个名字就知道，跟住应该系一个大嘅讽刺嚟 嘅。系啦，佢话老细咧就要颁一个金球奖杯俾佢，仲叫佢出嚟讲两句咁样，系啊。 你得奖啦，你讲两句啦，咁样。哇，系，跟住咧就将呢件事摆咗上网啦。咁好多网民咧就即刻喺度谂，哇，如果我系嗰个同事。我要讲啲咩咧？即系嗰个得奖感言系咩咧？咁亦都有喺度，即系其实咧，网民嘅意见系两极嘅，即系有一边就会觉得啊个老细都几搞笑啊，即系因为佢冇乜嘢可以做啊嘛，呢个真系佢俾员工嘅一个假期嚟嘅，即系佢系可以即系突然之间唔舒服，佢系有权去请假噶嘛。咁好啦，另一边厢咧，但 系我哋唔知道嗰个射波系咪真系唔舒服，即系就听好似一听到员工射波就觉得好容难啊， 但系都冇用啊，因为就话崔杰同都讲啦，那个系咩啊？恒常地啊嘛，佢经常都系两日，咁啊即系就算你一日一个礼拜系唔舒服， 系 第二个礼拜唔舒服， 又唔舒服， 系三个礼拜又唔舒服，你即系你都会谂噶嘛， 系啦， 都啱。 咁啊，另一边网民咧就觉得，喂，系啦，即系好似我头先咁讲，佢应得噶呢个假期，即系又唔系影响到你，你本身即系开出嚟嘅条件就系俾人哋有请假嘅自由噶嘛，咁样，咁你冇得咁样讽刺人噶，即系两边啦，有一边就觉得都几搞笑啊，呢个老细睇下可唔可以即系有一个作用叫做笑一笑大家，等大家即系佢又明你又明咁样样啦。好啦，如果你系个员工得到呢个金球奖嘅话，喺同事面前要讲两句得奖感言，突然之间，同事唔知嘅，突然之间有个颁奖礼话啊，哦，颁个金球奖俾你啊， 系啊， 系啊， 咁我就点样拆弹系咪啊？ 系啦，点拆弹呢？ 哦， 我会选择唱张卫健嗰只歌。 咩啊？ 射啊射射他吧， 即系用唱歌嚟到代表咗你嘅感言。 同埋其实嗰几句歌词咧，亦都代表咗佢嚟紧嘅心态啊嘛。 好， 继续射咯， 继续射， 射咯射射他吧咯，咁点啊？ 即系下次你会攞呢个世界杯嘅，我唔知攞金球奖咁。 我都用张卫健喎。我只想身体健康，即系扮一个弱者，千祈唔好扮强者，都系掩饰。 又得， 其实唔好话得唔得啦，即系你自己都闻到味啦，咁梗系跪低悔过啦。如果真系系自己唔啱嘅，如果真系身体不适，你咪开心见成同老板讲话。嗱，点解每个月都会有两日呢啲病假咧？其实点点成成咁，你睇下你接唔接受得到咯。 但系冇人信嘅， 系咪啊？ 冇人信嘅，真系冇人信。 点解啊？有医生指咯。 咪正话就系讲咗咯， 有医生指都唔。 恒常啊，恒常是一个很大的关键、你没理由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十个礼拜都是这样 啊。系，同埋去到呢、這、一个颁奖典礼的环境咧，即系你又好难用一个好认真的通去到应对， 是啊、 即系大家啲同事都好似食紧花生咁啦，已经。 而家今次咧，即系嗰个老板直头系想挖苦呢一个员工噶啦， 系休佢一默， 休佢一默，送个奖俾你。如果佢唔用呢个方法，仲有啲咩另类方法可以做翻相同的功效啊？ 嗯， 即系我一样系想讲噶啦，但我又唔想话我讲到明系你， 系 咁有啲咩方法？ 其实点解唔入房讲啊？首先得啦，其实入房讲， 你入房讲你就冇得喺所有人面前话 笑 啦。 咁我谂，一系咧试下一个动之以情嘅方法啦。呢、个咧就系颁奖典礼嘛。咁我试下咧用妈妈嘅爱心，即系譬如佢话前两日肚痛嘅，咁我今日咧就煲一个嗰啲去湿汤俾佢，就行埋佢嘅台面度啊。等你啊，饮咗之后身体健康啊，跟住咧转个头咧又煲啲红枣水，焗啲红枣水饮、你好好地养好身子啊，唔好咁搏命啊。 我睇得多宫廷剧，我总系觉得呢啲系宫心计， 系噶。 挖到第四集， 喂 姐姐，我煲咗啲红枣水啊！ 办公室好多时候就系宫心计嚟噶啦，真系啊，即系办公室政治啊嘛。嗱，咁如果话调翻转头，如果嗰个我 系 嗰个老板咧，我就唔会颁个金球奖。俾佢啦， 我会调 翻转头，我会颁一个都系颁奖礼，我会颁一个咧最差守门员奖俾自己。 哦， 我守唔住个龙门，俾人系咁射，全部入晒， 哇， 几咁惨啊！ 呢个动之以情， 唔系呢个动之以情，我喺老板嘅层级，所以我同你都做唔到老板咯。钟哥咪可以做老板啦。 所以全靠上司咁效力。 但 系 有冇求证先？有冇求证先？系咪有求证帮忙先喺旁边啊？ 几好呢个，系啦。 咁所以你 咩几好啊？好好啊！你情， 我 系 一个 你谂得到咩？你都谂唔到啊！ 我系一个最差嘅龙门，俾人系咁射都射入嘅。你话真系点算咧？我守唔住啦，你哋帮我守啊！ 跟住可能介入啫。你未戴手套。 迷失不懂分真伪，沿途无风不知去路，抬头夜空中闪过昏暗困惑于天际，越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 To be the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practice makes perfect, they said just a little bit more.笑毕竟狂傲，年月中漂泊，迷失中不知分寸，纯粹地看清这航道，抬头南天风吹散，担忧里学懂这一切，如准备笨拙的躯壳跌碰过很多，重新再学习这一课。Be the man I wanna be.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how to be the perfect man I wanna be. I just need to practice a little bit more. Take care of the ones I care, make them proud of me. 七点五十分，听过有 Tyson Yoshi 嘅 Better。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最容易就系咩？譬如我系一个戴眼镜嘅人士啦，咁啊，最容易咧就系起身要揾嘅就系眼镜。 嗯。 不过戴眼镜人咧，有佢哋自己嘅苦况就系咩呢？就系好多时咧，当你冇戴眼镜嘅时候，你要揾眼镜咧，系好辛苦。 点解你唔考虑做嗰啲矫视啊、激光啊？ 因为我以前细个咧听过一个医生讲啊，咁嗰个眼科医生嚟嘅，咁佢我就问佢喂，其实我都想做翻嗰个矫视眼睛嘅，咁佢就讲咗句好中肯嘅说话，佢就话啦啊，即系本身都 friend 啦，佢话嗱，其实你搵唔搵我做唔紧要，不过咧有一个嘅叫做医生嘅。嘅界別嚟講咧，呢、這個始終都係一個叫做小手術，即係佢哋嘅界定係一個小手術。佢話就算我哋而家嗰個嘅科技幾咁發達都好啦，我當你99%都係會 OK 完成嘅。咁萬一嗰0.1% 出現咗，咁點算咧？咁樣，所以佢話我用朋友又好，用醫生嘅角度同你講都好，其實你戴眼鏡覺得唔係好辛苦嘅。咁我都建議你唔好做噶，係啦，咁始終你係又少咗個風險，係咪？咁我聽完佢講之後咧，我就覺得，哦，又真係，雖然咧整咗之後係好方便，咁、但係其實又係咪即係忍受唔到戴眼鏡？咁我又唔係啊，咁咪。於是乎就擱置咗呢個諗法啦，係啦，咁都係一個幾好嘅參考嚇。如果正在諗緊做唔做嘅朋友嚇，好啦，今日就想同大家講下， 多謝醫生。 点解？ 多谢医生，系啊系啊，多谢医生俾咗咁中肯嘅意见， 真系好中肯啊，真系好中肯嘅呢、這个，我觉得非常之受用啊。咁啊，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有一啲调查，呢个调查咧就系关于老人家嘅。咁啊，长者啦，咁啊同我哋都系一样啦。咁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原来而家大家嘅方向咧，都系最中意咩咧？就 loop 手机。好啦，咁佢哋 loop 手机嘅情况咧，有越嚟越严重嘅趋势嘅。咁啊，如果屋企听紧嘅长者们朋友咧。可能都要留意一下啦，甚至乎咧就话佢哋每一日 loop 手机咧系会超过10小时。嗱、个原因系啲咩咧？第一， 整嗰啲长辈图啊，可能 系嗱喺呢个其中 长辈图唔系长辈整噶 咩？我以为长辈整嗰啲后 生仔整嚟讽刺啲长辈嘅啫。 第一代系长辈整噶， 第一代嘅长辈图都唔系长辈整嘅 ，cap 出嚟嘅啫嘛。佢哋都系即系佢哋惯咗攞呢啲，觉得好笑，即系唔系好笑，觉得攞呢啲出嚟系好温馨， 好温馨 提示。 早點知原來個個 send 出嚟嘅都係長輩。 嗱，咁好啦，唔係佢哋整，都係佢哋 send 啦啩。 都係佢哋 send， 係啦， 所以都耷低頭都耷得多。 係啦，耷得好多啊！同埋咧，原來譬如喺香港之外啦，內地都有好多嘅長輩咧。佢哋嗰個叫做用手機嘅情況又係越嚟越嚴重，因為佢哋同我哋有啲唔同，佢哋甚至乎有嗰啲叫咩搶紅包喎，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佢哋會一路拎住個電話一路撳咧，其實原來佢哋可以搶到啲。 我真係唔識玩， 我都唔識噶，即係聽翻嘅時候或者睇翻資料就話，原來一係咁撳嘅時候咧，某一啲嘅特定之後咧， 係啊， 你可以得到啲金錢嘅回報。 嗯、總之佢哋可以喺網上邊用翻當錢用。 係啦、啊，冇錯啦，咁可能你攞咗嗰張coupon 又可以買嘢嘅。咁、不過咧就形成咗個問題，就係佢哋啲仔女咧會覺得第一阿爸阿媽成日都喺度搶緊紅包啦。第二就係搶紅包翻嚟之後，用紅包去換嗰啲嘢咧，我通常都係劣質嘅， 嗯、 即係好少會換到，即係譬如茶葉咁樣，飲嚟飲去都係飲啲好下檔嘅茶葉。嗯、可能啲仔女係想飲啲好啲嘅茶葉，咁但係冇辦法，咁你阿爸阿媽搶紅包換翻嚟嗰啲， 咁阿爸阿媽梗係要搶啲劣質㗎啦，唔使自己俾錢啊嘛。 係啦係啦， 仔女點解要求好啲啊？因為都係唔使自己俾錢啊，都係要求阿爸阿媽俾錢啊嘛。 係啦，咁同埋咧，佢哋發現原來因為長者咧，佢哋啲後生唔會話佢嘅，即係話如果譬如我自己仔女嘅幾歲嗰啲或者十歲嗰啲，唔好成日玩手機啦咁樣，可以話佢嘛。但如果自己阿爸阿媽咧，啲長者又發現原來冇人話我嘅喎，即係不斷咁玩手機嘅時候咧，從來都冇人提過就係唔好玩咁多啦，冇嘅。 因為你叫佢唔好玩，咁好啊，你陪我玩啦。咁嗰陣時你就要花多啲時間啦。 係啦，咁呢個都係後話就係即係年輕人都要多啲陪長者。如果唔係，即係到佢哋咧就成日喺度 loop 呢個手機。咁有時候 loop 手機咧，啊有好多醫生就行出嚟就話有啲咩問題咧，就話譬如頸嗰啲頸嘅脊椎啊呢啲會有問題啦。同埋因為好多長者咧，佢哋唔會企喺度玩手機噶嘛，佢哋就中意坐喺度玩手機。又出現咗第二個問題，原來坐得多咧，除咗係會令到個人即係冇乜精神之外咧，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可能我哋嗰啲血咧循環得唔好喎。 係嘅，係嘅。 循環得唔好咧，就容易又成日聽啲長者講就話：哇，隻眼澀眼痛，咁啊對住個 mon 啦，個 mon 好細嘅啫嘛。跟住咧就喺度話啦，我覺得好攰啊，個人好似有啲頭痛啊、頭暈啊，完全就係因為你坐得太多。個人咧冇喐到，於是乎啲血液咧就好似流得好慢啊，咁啊容易咧就引起嗰條咩血管栓塞啊呢啲咁樣嘅問題嘅，咁所以都係即係又係奉勸啲長者咧，你玩手機都好啦，都要行下，同埋最好咧都係 set 嗰啲 alarm 啊，即係你最好咧就咁上下時間嚟半個鐘，又停一停佢咁。呢個咧其實嗰啲後生咧有一個責任嘅，即係成日都話我哋雖然控制唔到啲長者玩呢個手機啫，但係其實因為長者叫做玩手機嗰、那個叫嗰、那個能力值啊。真係冇啲後生咁犀利 嘅。你正話講嗰一紮嘅資訊咧，係咪都係啲醫生講出嚟嘅？ 醫生同啲專家， 醫生同專家 係啊。 而家做醫生同專家相對較易啊。你諗下，正話小白講嗰扎嘢啊，嗱，佢仲話就話一啲年青人同啲長者講，嗱，唔好打咁耐機啊，唔好坐咁耐啊，眼澀啊，影響血液循環啊。 嗯， 你調翻轉頭，我只要將佢改咗兩個身份，調翻轉頭係長者同嗰啲僆仔講一樣得嘅喎。嗱，你唔好打咁耐機啊，你唔好坐咁耐啊，會眼澀㗎，血液循環唔好啊，一樣嘅喎、 哦。 即係同一個報告咧，你可以擺落去老人家，亦都可以擺落去僆仔嗰度。 係啊， 哦，咁啊幾容易做喎嗰啲 萬能 key 啊嘛， 萬能 key 真係。 不過而家真係咧，有好多長者佢哋用呢個電話咧，其實過分依賴， 嗯、 依賴到咧就係開始一種我哋成日都話。手機依賴症， 嗯、 所謂手機依賴症有啲咩症狀呢？咁我記得嗰陣時就話過，第一，當你冇咗個手提電話喺身嘅時候咧，個人開始慌， 攞攞亂， 焦慮亂， 係啦，焦慮嘅，咁你就需要可能翻去攞翻啦。其次嘅咧就係、是、當你嗰個病情嚴重嘅時候咧，可以點樣判斷呢？咁我哋而家成日都話手機你既然日日用嘅時候咧，嗰、那個電消耗得好快嘛。 嗯、 如果你淨係拎咗粒拎咗個電話，但係冇攞電池，你都會驚嘅話咧。 嗯， 咁又係第二個層次， 嗯、 好啦。咁如果你冇帶電嘅情況底下，而你發覺個手機當去到原來嗰個 percentage 係好有用嘅， 係、 手機嗰個電池量嘅 percentage 好有用嘅。 你見到去到二十嗰下咧，你就開始驚啦咁啊！ 見到二十驚咧，情況都未算嚴重。原來有啲嚴重啲 case 咧，你仲有70% 電量 都驚啊， 已經開始驚緊、 嗯， 因為佢知道佢會不斷。繼續玩緊啊嘛，冇搶紅包又好啊，又或者佢自己打機啊 ，send 長輩圖都好啊，總之佢不斷係咁睇住嘅。 唔係同諗緊自己個銀包有關嘅，你有100蚊嘅時候，你會覺得個心定啲嘅。你得翻75蚊啦， 自己開始驚啦， 唔夠使，你得翻20蚊。 喂，其實係一個 係咪先？ 唔敢出街啦， 跟住出街嘅一樣嘅。 因為佢哋由細到大。 學識咗一樣嘢就係積谷防飢，係、 嗯、 嘛？即係好怕先使未來錢。佢、嗯、見到自己個電池得翻70% 嘅時候，佢、啊、就開始諗啦。 嗯， 我消耗緊嗰個電咧，我冇辦法喺短時間之內 recover 翻，於是乎佢哋就會驚啦。 所以佢應該平時未雨綢繆，買定兩部手機，即係以防萬一呢部唔得，即刻攞第二部出嚟用。 咁點解唔攞個電池出街咧？ 嗯，而家換唔到電噶嘛，而家啲手機換唔到電 啊。係啊，以前有段時間換電池咧，其實都幾方便啊。因為嗰啲換咗電池全部都好薄噶嘛。 咪而家咪帶個嗰啲充電器咯。 係咯， 係咯，即係加條線咁樣。係 咯，或者嗰啲有啲行山嘅充電器咧，幾特別嘅。我見過有一隻咧太陽能充電，哦咁啊真係好啱。行山嗰啲朋友， 不過呢個都要諗下咧，即係頭先小白你講話啊，無論係老人家又好啊，小朋友又好啦，即係嗰個手機成癮嘅情況啊，咁好多人就話哦唔緊要咁啊，你啊幫佢建立其他嘅嗜好，咪等佢可以唔使沉迷喺個手機度咯。但你就會發現咧，無論你建立個咩嗜好，俾佢帶佢出去行山又好啊，帶佢出去食嘢飲茶又好啊，最後咧佢都係攞部手機出嚟影低佢擺上網啦。跟住你就會諗啊，咁點算咧？即係就算幫佢諗。揾到一啲即係其他嘅活動都好啦，最後佢都係連接翻上手機嘅、嗯。 哦，係啊，但係要佢識得放低咯，即係例如行山，你去到嗰啲風景咧，你可以影相。咁如果你擺上社交網站，因為佢仲有 GPS 嗰個 check in 啊嘛。咁呢個 function 真係好好，好過淨係用相機影相喎。 好哲學啊！你呢句。你要懂得放低嘅， 系啊， 好哲学， 要懂得放低。 一生人最难做嘅就系呢样，好懂得放低。 所以而家啲即系所有人都系，唔系净系某一个年龄界别啦，拎住部手机唔紧要， 你有冇 懂得放低？ 你有冇办法一句说话叫个啲前辈放低部手机以后唔打？ 部手机有毒。 一句说话，唔系好简单。 系咩？ 打得就打啦，迟啲冇得打噶。食都系食啦，迟啲冇得食啊！你讲呢句啊， 抌都抌唔切啦。所以大家咧，即系手机嘅嘢，要头先嗰句说话咩啊？识得放大。 好，八点钟啦，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南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嘅背景下，及时向粤方提供多批疫苗援助。他說反對將疫情政治化，病毒溯源政治化。洪波說中越兩國政治制度相同，理想信念相通，發展道路相近，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荷蘭外交大臣通電話時說，當前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傾向應該引起各方警惕。他批評美國無視和拋棄世衛組織專家經過辛勤勞動得出的研究報告，要求情報機構限時拿出所謂溯源結論，本身就是一種反科學的做法。所謂的結論勢必服務美國自身政治目的，並會嚴重干擾國際抗疫合作，希望各國在溯源問題上堅持科學客觀立場，支持在已經發現早期病例的多國多地開展更為廣泛的溯源研究。股市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6点，升1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01美元，卖出1,803.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75，瑞士法郎0.913，加元1.259，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影响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嘅，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创知中学啊。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创知中学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咁提一提大家啦，较早前沙田围路爆水管，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快线封闭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快线。咁另外啦，喺港岛区红棉路受爆水管影响，红棉路落山方向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对出快线封闭，咁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四五规划令香港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为此，中央派出高规格代表团来港，就十四五规划举行多场宣讲会。 星期三上午九点半， 活力与机遇，共建美好湾区。 港台电视3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网站、跨平台现场直播。 港台电视31儿童节目时段，实行要每位小朋友都攞足100分。逢星期日早上亲子睇早场， 卡通片、益智节目由8点半开始，笑声笑声直落到10点。 仲有仲有，星期一至日下周五至六，开心连环送上 得意动画，年终无忧。 港台电视31， 100分儿童节目， 百分百趣智，小朋友百分百鍾意。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韩国团体 FT Island 在日本的官方频道上面公开了来自他们队员李鸿基的一首作品叫做 Find Me 的 MV。 在影片里面，身穿全白服装的李鸿基在草地以及蓝天之中伸出双手，然后讲了一句，我找到我自己。除了寻找偶像之外，歌曲也都提示我们在生活里面追寻的人和事，你又可不可以跟他一样捉得到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李鸿基 Find Me。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李鸿基 Find M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 8:11 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系早晨啊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系啊，今日咧同大家睇睇咧，琴日港股升得几好、啊，恒指咧就劲弹618啊，啊科指咧急升超过7%，北水咧加快流入。嗱、啊，三个标题咧都系一啲咧提振到股市嘅一啲因素啦。今日有冇机会继续升啊？修复翻咧之前嘅一啲技术分析线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讲讲佢啦，唔该。 希望可以承接翻呢、這个即系近排嚟讲嘅讲上反弹啦，唔好讲上升啦，反弹啦嘅趋势啦。咁啊，不过都系嗰句啦，即系如果睇翻图嘅时间嘅话咧，咁其实上边咧都系即系阻力重重嘅。咁啊，当然咧就系、是、最紧要就系个250天平均线啦，27,200嗰啲水平啦。咁应该我觉得咧就系、是、你睇图上边咧，就希望可以形成一个箱底啦，因为你见到至个量。呢個兩次即係24,700嘅位嘅話咧，就見到有兩個底開始慢慢即係回升翻上嚟啦。咁啊，關鍵就睇翻啦，能唔能夠咧就突破翻27,000咧，就依個係雙底個頸線咯。咁如果突破得翻嘅話咧，咁就應該個走勢方面有冇進一步轉好啦。同埋要做依幾日咧多翻少少北水入嚟啦。咁嗰、那個資金上邊嘅話咧，就係、是、比較充裕少少咯。 嗯，咁啊可以睇下个别股份咧都有啲升势，你见到咧啊之前积弱嗰啲京东集团啊、京东健康啊、快手嗰啲全部有10%嘅升幅啦、啊，咁、仲可唔可以睇下呢一只股份？ 我中意阿欧用嗰个形容词啊，积弱啊。 積弱多 少？好似以前讀中史嗰啲咧，國力積弱啊！佢 就 係咁樣喎，咁嗱咁多錢流入嚟， 係 真係積弱咗好耐啊！咁樣喎 ，Candy 嗱，咁多錢流入嚟咧，咁當然咧，即係有啲個別嘅股份會受惠啦。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不如籠統地講下，港交所係咪最大嘅受惠嘅單位咧？ 哦，咁當然係啦。你睇翻港交所個股價走勢都係啦。其實你如果你話拼埋頭先你講京東啊，或者係騰訊啊，或者係呢個係阿里巴巴嗰扎嘅話咧，其實港交所明顯係算係好好噶啦。即係雖然個市之前有下調嗰時，港交所都回吐翻啲啦，都跌咗啲。但係其實你睇翻下跌嗰個係幅度方面咧，都算好克制噶啦。咁就當然即係如果你話講。升嗰時嘅話咧，咁港交所就係、是、會受惠，但受惠得嚟嘅話咧，佢又唔係話好似個別嗰啲之前啲科網股咁樣大升嘅，即係呢個就好公平嘅，即係個股價如果穩定嘅時間嘅話咧，跌嗰時又穩定啦，踩升嗰時咧亦都比較穩定啲嘅。如果就好似鐘哥咁講，長線咧呢啲股份就真係OK 嘅，因為如果你個市好嘅，你冇人港交所唔好噶嘛，因為如果個市好嘅話咧。就第一成交量會增加啦，第二就多咗 IPO 多咗新公司嚟香港上市㗎啦，咁你兩範呢都係一個港交所好重要嘅一個收入嘅來源啦，同埋前景嘅亮點啦，咁同埋亦都係即係早一兩日都係大家有留意話呢，咁港交所都係正式可以推出呢嗰啲 A 股嘅一個係期貨合約嘛，咁呢個就好重要喎，因為嗱，其實呢個咧係要得到國家嘅即係認可批准先得，因為基本上咧就如果你係嗰個A 股期貨嘅話咧，喺境外嘅即係買賣嘅，咁其實反過嚟咧就會有機會影響到呢個係即係 domestic 即係內部嗰個市場嘅情況嘅。咁所以其實一路咧就係、是、內地方面咧都會比較審慎嘅話，俾唔俾你搞咧？即係雖然佢唔係喺內地搞，但係咧你都要獲得佢授權噶嘛，佢俾唔俾你搞咧都係一個好關鍵嘅樣嘢。咁而港交所方面已經有咗互聯互通啦，都吹得好成熟啦，都吹好多年幾年啦。咁如果加埋有一個期貨嘅產品嘅話咧，就令到成個產品嗰個 range 就更加係全面咯。 咁大家即係散户就可以睇下啦，多啲做下功課啦嚇、 另外咧，呢個體育板塊咧都係唔錯嘅，咁受惠於國策啦。咁平時同阿 Kenny 傾開偈咧，都知道李寧咧就係你嘅愛股啦。係啦，今日咧我就想睇下嗰只安踏啊，咁都係體育股裏邊咧係大大隻噶啦，叫做咁見到咧報紙有講，我10月起咧每手啊拆細至到200股，咁係咪即是話咧少啲嘅本錢咧就可以入場啦？咁對於佢個股價係咪都有啲刺激嘅作用 咧？這個都好重要啊 ，Kenny。之前我都谂住买下安踏啊，10多万，唉，冇钱买啊。依家拆细啲，轻松啲，可以上到车啊嘛。系咪咁睇啊 ，Kenny？ 其实咧，佢严格上讲咧，佢系个手数拆细，有1000股，每手1000股咧就变成200股咯。 系 仲系嗱，拆细有两种噶嘛，第一就系嗰、那个。 手數拆細啦，第二咧就是、個股份自己本身拆細啦，譬如好似係一股拆到十股咁樣，咁啊變咗係得翻十分之一股嘅價值，咁就又係一個拆細啦。咁呢個就手數拆細。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之前其實騰訊好多年前咧都係手數拆細過先，跟住之後就股份再拆細嘅。即係通常啲股份方面咧升到咁上下啦，嗰、那個係頭先好似你哋咁講嗰個係入場費係貴咗嘅，咁啊參與嘅人可能少咗。咁就形成咗交投方面咧，都會受到影響噶嘛。咁所以變咗就通常啲公司方面咧，就可以考慮就係股手數拆細，跟住可能就股份呢個拆細，咁就可以增加個流動性，因為多咗人入場啊嘛。咁事實上你睇翻過往歷史睇都 proven 到係嘅，即係當拆細咗之後嘅話咧，成交會回咗啦，股價可能再升一陣嘅。咁呢個係唔出奇咯。 系， 咁所以散户又可以留意同埋部署下啦。喂，不过咧，即系有啲股份咧就好叻啊，叻到咧要拆细佢啦。咁但系咧，有啲股份咧就首日咧就破发啦，成为咧今年新股嘅首挂蚀钱王，即系讲紧 IPO 嗰一只啦。咁啊，单日啊，琴日即系挂牌讲紧就系呢一只咧，先瑞达医疗啊吓，咁啊，一手咧蚀$6,200，不计手续费，即系一抽即输啊！吓呢啲，咁所以咧，即系Kenny 都冇recommend 啦，或者冇一啲投资嘅建议俾我哋啦。不过近排其实两三日又会有一只新股上叫做上市啦，或者招股啦等等嘅。咁啊，Kenny， 你点去睇近排新股市场系咪削少少咧？ 系啊，我觉得其实呢个间公司又唔系话好差嘅，讲真就。不过最大嘅问题就系个 IPO market 个气氛咯，即系IPO 就想去真系好讲市场嘅气氛嘅，即系通常要一个系现货市场方面咧都升到轻轻含含啊，升到咁上下嘅话咧，IPO 市场方面咧先会活跃嘅，因为呢个好简单道理啫嘛，即系如果你现有市场方面啲股份都冇乜成交啊，或者好平嘅，咁你边买翻现货啦？因为你 IPO 始终系 lock 死咗你四五日啊嘛，所以嚟紧可能就会时间缩短咗啦吓，咁但系而家都仲系 lock 死咗笔钱一段时间啊嘛。咁所以變咗，如果你唔係話特別係好熱切去認購嘅話咧，咁你未必會集筆錢喺度即係擺幾日噶嘛。咁所以就會影響到嗰個IPO 唔係反應嘅。就算間公司好嘅話咧，個反應都會比喺市況係好啊，定係就差啲嘅。 咁所以散户股民咧就即係喺股海入邊咧，唔係所有股票咧都可以啊，即係投資下真係要多啲做啲功課，同埋聽呢個環節咧，你係。 个市况咧系真系会变化咧，会影响得到即系原本大家嗰个系即系谂法方面咧，可能上一个月之前咧嗰个谂法 IPO OK 嘅，但系当市况一变化之后嘅话咧，咁其实佢可能又会系有影响咯，所以咪要听住我哋节目咯。 系啊，即系听呢个环节啊，同埋 Kenny 仲有好多平台嘅，即系又会跨平台咁样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唔该晒啊，我哋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兄帮我哋分析大市啦。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啦， 唔 该 Kenny， 拜拜。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啊！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真系好似卖月饼咯，原来真 系 啊！卖月饼，买 卡就系咪？未见到件实体饼噶， 实体都有啦，原来 实体有啦，我都食紧咯，我食紧啦，系啊！ 你食紧唔俾啲我哋食吓？ 吓、 啊、 肥啊嘛， 唔怪之你唔肥啦， 毒食 毒食难肥啊！ 等等先。中哥，你话你自己唔系好中意食月饼噶嘛？ 我冇话唔中意食月饼，我唔中意食传统嗰啲月饼 啫。我系食紧传统嗰只啊， 即系莲蓉嗰啲啊。 系啊，莲蓉蛋黄咯。 反之你统统啊，真系 传统嗰啲都好食嘅， 我又觉得。 传统好食，依家有一种最传统咧，就系成为近呢一两年我自己嘅宠儿啊。我估中哥可能都有机会中意食，就系呢个陈皮红 豆 沙。红豆啦，红豆啊，系 点解唔直头食红豆沙咧？ 陈皮好似即系食落去咧， 可以食，你可以食陈皮红豆沙噶， 热啊嘛， 热 个月饼冇咁辣。 中哥呢个问题即系等于啲人食薯片咧，要食嗰啲古灵精怪味嘅薯片，例如炸鸡髀薯片，点解唔直接食炸鸡髀？ 咁你就会问，点解我要食嗰啲分子料理咧？ 喂，不过咧，我自己真系近呢一两年都几中意食呢个陈皮红豆月饼，系咪旧式一啲嘅？即系譬如七八十年代系咪比较流行一啲？有一段时间系唔兴噶嘛，即系都系双黄、三黄啊，或者依家兴嗰啲咩流心乜乜乜啊， 流心嗰啲係之後啦，都係好後期啦，即係相對嚟講。 舊時你僆仔嘅時候 有冇陳皮紅豆㗎？ 有陳皮紅豆沙誒， 佢引導咗係我。 邊有陳皮紅豆月餅㗎？好啊， 少啲嘅。 因為五仁啊，我記得細個嘅時候，我婆婆就會買啲五仁月餅咯。 五仁月餅咧就真係上咗年紀嘅朋友嘅首選嚟嘅，佢哋中意食多過蛋黃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好簡單啦，摩石過河，頭先鐘哥都講咗啦，佢都五仁月餅，佢都係即係講到好似好想食咁，係咪啊？整翻個啦。 你最中意食咩啊？等我孝敬下你啦。 講啦。 總之唔係呢兩隻就得啦。 即係唔係五仁，又唔係陳皮紅豆， 傳統應該。 佢中意食奶黃啊，等我整盒奶黃俾佢啦。 好啦，奶黃好啊嚇。咁啊，大家即係近排都見到有唔同嘅商店都有啲月餅優惠啊嚇。咁啊，時間所限咧，唔能夠講好多啦。咁啊，睇下往後幾日咧，同大家追蹤啊，追擊下啲八月十五先啦嚇。 係啊，我見到幾多人咧用嗰啲消費券去到買月餅送禮啊。 係啊，係啊， 有錢啊。 嚟緊咪就有會再翻嚟噶嘛啲錢係啊。 而家冇，將來會有噶嘛。 係啊，自己計劃下啦。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八月二十五日是一年的第23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28日。1958年八月二十五号，世界第一款即食面鸡肉拉面正式发售。即食面概念早于清朝年代，当时成功将鸡蛋面制成面饼。只要用开水一冲即可食用，称为伊府面。即食面用的是拉面，拉面在江户时期流入日本，二战后初期粮食短缺，如果想吃日本拉面就要在拉面店外大排长龙。参考天妇罗的制造方法之后，用油炸的干燥效果保存食物，成功制造可以保存的干燥面饼和大量生产技术，当时称为魔法的拉面。8月25号出生的朋友善于谨守秘密，喜欢出风头，拥有活泼敏锐的心智，倾向于感官的乐趣，懂得运用自己的魅力吸引所爱慕的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制作需要秘方处理的食谱会不会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每日在身边出现的事物，我们有没有好好了解？ 贸发局热线 TB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思芬继续喺度啊！一带一路呢一个全球嘅发展倡议咧，过去几年成功推动咗唔少跨国嘅经贸发展。香港嘅企业可以点样参与其中，同埋发掘机遇呢？香港贸发局咧同埋特区政府即将举办第六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嘅噃。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高级经理郑家聪先生嘅 Keith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嘅。喺呢个疫情底下啦，今年嘅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就将会喺九月一号至到二号一连两日喺网上举行嘅。咁相信咧一切都差唔多准备就绪啦。咁不如咧都同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嘅论坛模式同埋主题先啦。 好啊，好啊，志芬，今年嘅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咧，其实已经踏入第六届噶啦。今年的主题是促进区域及国际贸易引领经济增长为主题的。我们请了来自香港、中国内地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超过80位的政商界领袖，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如何联同粤港澳大湾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等多边的合作，如何在后疫情时代推动经济的复苏，促进不同领域的投资和商贸合作的。剛才主持都提到啦，今屆論壇會一連兩日網上舉行嘅，令到來自世界各地嘅與會者，即使受疫情嘅影響下，仍然可以安心咁參與所有嘅環節，繼續物色潛在嘅商機。今年我哋將覆蓋更廣泛嘅議題同行業，並會安排網上交流同商貿對接嘅活動。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嘅始創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斯亞布教授將會在論壇開幕環節發表主題演講，開幕環節之後的政策對話環節請到東盟秘書長和多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部長級官員，包括汶萊、 柬埔寨、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阿联酋，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叩讲相关经济政策的走向。随后的大会主论坛主题是一带一路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促进区域商贸联系。届时一众的商界领袖将会分享他们对这个议题的相关理念和实践经验。升级讲者来自大型的私募基金及创投公司、国际的建筑工程顾问公司、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以及中国、泰国和菲律宾的大型综合企业，从基建发展、物流配套、投资融资和综合业务等多角度探讨 RCEP 怎样在相关的区域注入新动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怎样把握这些新的机遇。 其实都留意到今年的论坛新增了这个大湾区的元素的， Keith 都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啊好啊，今年的论坛也新增了这个大湾区的主题系列，包括了有主论坛、讨论环节、专题分组论坛和展览，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论坛的第二日的主论坛以香港连接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之枢纽为题，升级讲者来自跨国的消费品供应链企业、资产管理公司、机管局、发钞银行以及中国最大的地产发展商，讨论在这个跨境合作的新时代，香港怎样发挥自身的优势，连接和把握一带一路及大湾区的无限商机。讨论环节及多场专题分组论坛涵盖投资项目的融资、绿色金融、数码科技的应用及初创企业等领域，全方位发挥香港的优势，连接一带一路及大湾区，分享在一带一路的前景下企业怎样把握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在不同的领域发掘全新的商机。除了大湾区的主题论坛，还有多个专题分组论坛，涵盖法律和争议的解决、专属自保及再保险、国际基建合作、中小企业、一带一路机遇、文化和商贸合作等议题。 我知道过去五届的论坛都设有投资和商贸配对环节，不知道今年是不是都继续有呢？ 是，当然当然，正如我剛才都有提及，今年的论坛入面的所有环节，包括投资及商贸配对环节，都可以透过线上形式参与，希望帮到更多的与会企业的代表发掘一带一路的无限商机。我们会按照投资项目的内容、投资者的需求以及服务供应商的专长，根据他们相关的条件要求作出配对，希望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项目拥有人、投资者、服务供应商以视像会议的形式进行一对一的项目对接。除了一对一的项目对接之外，大家亦都可以参与四场不同主题的投资项目推介环节，主题包括城市发展、能源、天然资源及公用事业、运输及物流基建和创新及科技，听取来自全球经过挑选有实力的项目拥有人介绍他们相关的投资项目的发展潜力。今届的论坛还有虚拟展览部分，超过60间的企业、项目拥有人及各国的投资推广机构参展在全球的投资机遇专区和香港的专区里面。今届更加增设了大湾区科技专区，介绍相关的最新科技和投资机会，希望为与会者带来全新的体验。 今早咧，唔该晒香港贸发局服务业拓展高级经理郑家聪先生阿 Keith 同大家介绍咁多嘅。今朝早唔该晒你 ，Thank you。 好，唔该晒志允。 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论坛详情，可以浏览网页www.beltandroadsummit.h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阿富汗局势召开特别会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话，接获可信报告指阿富汗塔利班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处决平民和已经投降的阿富汗安全部队成员。 巴切莱特指出，塔利班怎样对待妇女和女童将是基本红线。他敦促人权理事会设立机制，密切监察塔利班的行为。根据理事会其后通过的决议，巴切莱特将在9至10月的会议上汇报阿富汗局势和塔利班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在明年3月提交更详尽的书面报告。阿富汗传媒报道，正着手组建政府的塔利班已经任命财政部长、代理内政部长和国家安全局长。美国传媒报道，塔利班打算成立一个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治理国家，成员包括塔利班领导人和前政府中人。另外，塔利班控制喀布尔之后举行第二场记者会，发言人穆贾希德警告西方国家军队不要延长8月31号撤军的最后期限。他说，由于喀布尔局势混乱，不再容许阿富汗民众前往机场，仍然在机场的人群应该回家。穆贾希德敦促美国不要鼓励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医生、工程师和受过教育的精英离开阿富汗。美国气候变化问题特使克里据报将在下月访华，继续努力将气候变化议题成为两国在紧张关系之中的一个可以密切合作的领域。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相关消息，若果成行，克里将会是继4月在上海进行为期3日的会谈之后第二度访华。有报道指出，克里将在下个月访问印度，商讨两国的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在本港，两名男子涉嫌贩毒在深水埗被警方拘捕。警方根据线报，寻日挨晚大约6点突击搜查深水埗宝熙苑一个单位，检获大约154克市值大约85,000元的怀疑冰毒和一批包装工具。单位入面两名分别18和20岁的男子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日经平均指数报27,837点，升10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56美元，卖出1800.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09.8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两宗的交通意外啦。青山公路去荃湾方向，跟着大窝口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帝盛酒店对出。重复多次，就是青山公路去荃湾方向，跟着大窝口港铁站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帝盛酒店。咁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着律伦街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亚街老街。就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着律伦街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亚街老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小榄那段比较车多，车龙去到扫管笏对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福亨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过咗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慢车，车龙去到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残奥共融体， 没有不可能。今届东京残奥会，港队奖牌大热之一余翠儿再度出战轮椅剑击项目。余翠儿在雅典、北京、伦敦和里约残奥会四届共赢得七金三银一铜的骄人成绩。今次角逐女子 A 级花剑和重剑个人赛，可不可以再搭翻奖台呢？ 紧贴东京2020残疾人奥运会，港台电视三十一、三十二全力直播残奥赛事。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this is Doran Tonight. Hi, I'm Jessie J. Woo!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Hi, I'm Chris. And I'm Johnny.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Hon on RTHK.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hn. From 21 Pilots.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嘉宾有 Nowhere Boys 的 Van 和 Hanson。早晨啦，讲下近况先啦，咁耐冇见。 系，我哋就。好得意地就變咗係獨立樂隊啦， 係 啦，由六月開始就開咗間公司自己 run 自己嘅樂隊啦。 呢個係一路以嚟都有呢個打算啦，定係點樣咧？時勢逼人啦，定係點？ 唔係嘅，唔係嘅。其實我覺得係上年年尾嘅時候咧，就知道仲有半年就要續約啦。咁我哋就要決定啊，續唔續好咧？咁定係我哋試下自己行下一段時間都好、啊。 嗯。 因為就係我覺得即獨立咗出嚟啦，好多行政上面嘢要自己學啦，傾 show 啊，或者甚至乎錄音做監製呢啲嘢，我覺得呢啲係都係一個好值得去自己去學識點樣處理嘅嘢嚟嘅。 係。 咁趁有魄力，仲有條火咧，我哋就不如自己行下先啦。咁呢啲嘢學到翻嚟都係自己嘅，同將來同咩公司合作啊，咁都會對自己好有益嘅。 嗯，所以好大勇氣嘅喎呢啲。 係啊， 即係要其實都係跳出自己個 comfort zone 咯，嚇。咁而家 so far 係開始咗㗎啦嘛。 係啊係啊， 感覺如何咧？ 感覺好忙，因為所有嘢由即係 draft contract 啊、agreement 啊，去到錄音，去到做宣傳，好彩有同事幫手咁樣。咁但係好多嘢都係要自己參與曬喺入邊。甚至乎即係 MV， 其實之前都有嘅，都有試過去傾，但係唔會咁 involve 喺入邊咯。即係而家係長期都係諗緊點樣去做啲嘢啊，做嗰樣嘢。咁另一樣嘢就係經費嘅問題啦。即係以前公司有 support 噶嘛。咁而家好多嘢就係要自己諗辦法去點樣籌個經費翻嚟咯。咁所以就要 做 最難係咪呢方面咧？ 其實係難嘅，係難嘅，因為你唔想所有嘢都拍膊頭噶嘛。係。咁唯一做嘅方法就係即係自己學咗點樣做，例如錄音啊、mixing 啊嗰啲嘢，自己做到就做，用時間去做。但有時候一啲一定，譬如 MV 一定要俾成人拍嘅，咁我哋就可能會book 啲live house 啊、酒吧，就搞啲 mini 嘅 live。咁就叫啲觀眾入嚟，可能每人百幾二百蚊一張飛，咁就已經係籌咗一個經費去做呢件事咯。 係，有冇覺得即係自己好似搞學生會咁，翻翻去細個嗰時候， 係啊， 即係好似好多嘢都要自己落手落腳咁樣做，即係冇乜人幫啦，跟住自己諗盡所有辦法去死掂佢啦咁樣。 但係亦都因為咁樣整下整下就同啲樂迷嘅距離拉近咗好多嘅。 係， 因為有時候我都直接問佢哋啊，你哋如果想 book 呢場 show， 但係場地真係好有限，你哋會想點樣 book 啊？咁佢哋教識我用網上有啲表格。 系咁， 系啊系啊，佢哋话佢哋都用开呢啲嘅，咁俾钱的方法都好简单嘅，即系而家好多上网都俾啊，你登记翻就得噶啦。 系即系其实都系一路学一路问，跟住就一路做咯。 系啊系啊。 系咁，但系你哋几个都互相叫做要分工啦。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底下， 我就尽量将 admin 嘢都系自己做翻嘅，因为佢哋大家都忙，其实因为大家唔系都系 full time 去做，我哋话俾人听系 full time 啫，我哋个心情都系 full time 嘅，但 系 始终大家都要生活噶嘛，咁所以大家都有啲 part time job 要做嘅，咁我唔想再喺佢哋再俾压力佢哋，咁所以我就自己立多啲， 辛苦你啦 ，OK 啊 ，OK， 圈都跑出嚟啦，见你 ，OK OK 嘅， 咁但系搞咗几多次呢啲 live show 咧？ 都三四次噶，但系好得意咧，就我哋一完咗个约，我哋。自己揾呢啲 show 嚟做啦，我仲喺度擔心，根本會冇人嚟睇啦。但係嗰個感覺一嚟就係爆曬場噶嘛，仲要排到個場外面、出面仲有幾廿人圍。 哇！人間有愛嘅感覺係嘛？ 嗰件事係好好好 好感動 嘅， 同埋佢哋即係啲樂迷咧會主動嚟做義工咯，即係喺 counter 有即係 同奧運 一 樣喎， 即係十個咁樣，好多好多嚟幫手，好開心，即係同佢哋拉近距離。 係，但係嗰啲樂迷本身有冇即係私底下聯絡開，定係咪會佢知道你哋嘅轉變之後自己舉手啊？ 我哋喺有啲即係網上啲forum 啊，或者有啲 group 噶嘛，啲 app 嗰邊，咁我哋入邊都會有間唔中傾下偈嘅，咁有啲都知道咗我哋代入咗之後就話，有幫手出聲啦咁樣啦，咁我都冇出聲嘅，係嗰日因為我太太幫我手 set up 嗰個 counter 就係賣 merchandise 咁樣啦，佢哋嚟到見到佢即係哇好手忙腳亂，咁就自己去， 我幫你啦咁樣賣嘢呢啲我最在行噶啦咁樣， 咁佢哋喺其他band 或者其他場合都可能有做開呢啲嘅，咁佢就好叻嘅，即係佢好 好 sell 得下嘅 咁就去幫我哋手係啦。 OK， 哇，咁呢啲時候真係感覺到人間有愛係嘛，即係喺需要幫手嘅時候，真係有人拔刀相助，咁啊都幾開心。我諗即係一開頭其實係最難嘅啫，即係呢一個嘅過渡期或者呢個轉變。咁但係 run 順咗就應該係可能係你哋自己腦裡面諗嘅 picture 啦，即係可能好多嘢可以即係自己決定啊，或者自己去搞啊，有啲新嘅嘢咁樣樣啦。今次咧，你今朝早帶嚟呢首《無處遊人》咧，咁有冇因為咁樣而同之前嘅一啲作品有特登落唔同嘅感覺啊？或者背後有冇啲咩啟發啊、故事啊咁樣咧？ 其實咧，今次《無處遊人》咧係用一個即係比較西部牛仔 country 嗰種曲風啊。其實呢種曲風， 我覺得有啲似嗰啲浪子咧，即係嗰啲楚留香嘅感覺。我一開始聽嘅時候，係啦， 我知啦，因為個 banjo 有啲似 banjo 啊，或者咚咚咚咚咚咚， 係啊，我直頭係一聽個前奏，我覺得有啲企喺嗰個高山上面咧， 諗起滄海聲笑啊， 係啦，有陣風吹住啲頭髮嗰啲合事咁樣。 係啊，咁因為咧呢種曲風咧，其實我哋以前咧都好中意啊。阿 Nate 咧，佢以前喺美國住嘅時候喺 Arkansas 咧，其實佢係玩 country band 嘅。咁佢即係幫我哋帶嚟呢種曲風啦。咁以往我哋都將啲舊歌咧，又將佢改編成一個 country 嘅 live 嘅 version 啊咁樣。咁所以今次 我渴望咗只牛仔好耐嘅。 係啊，渴望咗。係啊，所以今次又即係真係大膽咁樣將呢種曲風咧擺落去呢只歌，完完全全你會聽到有。即係有 banjo 啦，有口琴 啦， 小提琴， 快係啦係啦。 係咁，但係中間個 message 咧，有冇一啲故事喺裡面咧？ 其實點解我要寫一個咁唔關事嘅曲風咧？即係香港點解會有西部牛仔出現？其實我都因為之前咧有人同我哋講過，唔止一個人嘅，都好多人覺得你喂 No Voice 嚟玩呢個音樂， 其實都不是在這個潮流做的事、即有些即難聽一點是勾勾地啦、因為其實搖滾這件事間中都會興翻嘅，但其實佢都係屬於係舊嘅一樣嘢嚟。咁而家新，即係大家聽開嘅，大家都可能聽開 EDM 啊，或者比較即係 City Pop 啊嗰種有多啲電聲嘅嘢嘅。咁但係我哋其實好想做或者好想傳承嗰樣嘢，就係用兩隻手彈出嚟嘅樂器嘅原音。咁所以我就覺得人哋話我哋即係唔喺呢個 trend 度啫。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可以抽身出去睇翻呢件事，其實。我哋係想做緊我哋想做嘅嘢嘛，咁就所以我就 keep 住翻呢個曲風去做。 係，所以即係講到尾，你係冇理到佢嘅，即係你好勾啊咁啊，你理得我咁樣，人氣我取，你唔做我做咁樣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有時係一啲樂隊嘅精神嚟嘅，即係唔係人做你就做噶嘛。咁同埋你做到或者你中意，即係其實我諗最背後就係你想做你想做嘅音樂啫，即係樂隊就係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都係應該要堅持嘅。 冇錯。 这个也都变相是你们的特色咯，我可以这样讲。那喜不喜欢都是很个人的东西的，其实。 没错。 那今次呢就其实有一点像你的首歌，是不是呢，就是你的首歌就说在一些、潮流，就是叫做那个世代 的洪流底下，你可能都一路逼着要向前走的了。这个有没有一点点将你们自己的感受都摆了下去？ 有的，我们成日都在想、我们是不是其实都要做回多些即係有 synth 嘅嘢啊，落翻多啲 program 啊，即係做翻啲新啲嘅聲出嚟。咁但係其實聲係你用唔同嘅樂器做，都係做新嘅聲出嚟。咁我哋但係唔需要跟即係個啱啱你講個洪流，大家做緊咩，我哋唔係一定要跟住做嘅。我哋真係可以抽身出嚟，做翻我哋自己覺得認為我哋自己最叻同埋最中意做嘅嘢。 抵擋呢股洪流，你覺得辛唔辛苦咧？ 我覺得係首先唔好計較或者比較先，因為其實玩開 band， 你一定會知道你哋個受眾層唔會話等你玩 pop 咁多噶嘛。 係係。 咁但係唔等於冇人聽。 嗯。 咁我哋最緊要嘅時候其實係就係要做多啲 live show，因為 live show 你先知道有幾多人入嚟睇，同埋佢嘅參與度有幾高。 係。 而 band 香港樂隊嘅 band 咧就。即係啲觀眾真係非常好嘅，其實係真係好熱血同埋好有氣氛，所以咧兩年即係因為疫情底下冇開 show 咧，其實好多 band 係好辛苦、好慘，因為佢哋唯一最緊要嘅就係個 live show， 嗰個 connection 係 即係嗰個現場嘅感覺、嗰個交流同埋互動。不過我又覺得即係有少少似我煮嘢食嘅，即係煮嘢食咁樣，你煮咗一碟嘢出嚟，咁梗係你自己覺得好食㗎啦。咁但係口味嘅嘢好即係好唔同㗎嘛，好個人㗎嘛。咁但係當你揾到一班人同你嘅口味係好似，或者甚至好 support， 即係肯俾錢出嚟嘅時候咧，你就覺得你好珍惜呢一班人咯。 係， 所以我都要教下啲試食會啊，即係同你 live show 嘅道理差唔多咯。咁啊，嚟緊你哋都會再有一個比較大型少少嘅 show 啦。 會啊會啊會啊，年尾嘅時候。 係，咁就希望即係疫情好轉，就所有嘢都可以順順利利啊。咁啊，更加希望你哋即係做咗即係呢一個身份嘅轉變之後，可以所有嘢都即係自己去到 control 啊，去到做你哋想做嘅音樂，記得要堅持啊！ 一定會， 千祈唔好俾人哋兩句就疏敗 咗。一定會。 好，今朝早我哋聽下 Nowhere Boys 嘅《無處有人》。 Thank you。 在遮住每只上马靴，心破舍腰间挂花匕首，擦色马鞍装身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成钢筋，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的绝情。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错字亦放肆，错判亦血拼，在沙砾间找紧风声。处处踏脚印，处处为证。You can never break us apart, 'cause we are nowhere。 着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只但我早上好，以这吉他更困惑。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给绳索。听我呐喊声，来寻觅自由，哪怕惹大祸。三思索，我放纵了我世界做证，挫折亦挫折，挫折亦血拼，在山岭间走跟风声。处处踏脚印，处处为证。You can never break us apart, 'cause we are. 时间8:51啦，听紧由 Nowhere Boys 嘅无处有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嘅，日间炎热啊，市区嘅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新界仲再高一两度添啊。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 唔怕生坏命，最怕改错名。原来唔单止人系咁啊，连条街都系一样惊惊嘅。你又点会估得到？原来香港有唔少嘅街名，其实喺错误当中蜕变而成。边一条街？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可不可不叫做要归家？可不可不说话似哭哑巴？有温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更差？呼吸给你牵挂，当天给你火把，只想今晚擦着爱火花。龙城渔民不想再讲感受旧情话，你别再怕，来得不知他真与假。始终人生不必只有错或得与，相信我共你，此世最下去被遇上。哭哑巴，忧郁给我好吗？灰色给我好吗？今夜抱拥是我吗？开始感觉好吗？抛开一切好吗？可否不想昨夜你更渣？呼吸给你牵挂，当天给你火把，只想今晚擦着爱火花。 街道嘅中英文名亦都有被错误翻译嘅经历噶。例如是大坑以植物命名的街道莲花街，其实个英文叫做 Lily Street。 我相信你都已经发现了，喂 Lily 其实是解百合的，为什么中文会叫做莲花的呢？原来这条街隔离有一座的莲花宫的庙宇，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以前的师爷当年就借用莲花这个的名字，一借就借到今日了，甚至乎觉得这个错误是美丽的。纵然英文的街名叫做百合，但是我们中国人望落去的时候认得的都是莲花宫，那就叫做莲花街咯。香港的街道名称很多时都有不同的故事，当你今天行街的时候，不妨四围望一望街名，你可以想一想背后会不会有其他的故事蕴藏在里面呢？想不到不要紧，继续听住百元号转头话你知，你就可以知得更多咯。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小白啊，同埋 Kitty 讲下呢一个啦。琴日咧，我哋完咗节目，通常都有好多嘅环节咧要去准备啦。咁啊，准备环节嘅时候咧，突然间咧有个同事又攞住部手机入嚟啦，咁啊就话喂有新嘅 trailer 啊，咁样咁啊大家咧即刻趋之若鹜啦，喂新嘅 trailer。跟住咧，琴日咧我喺唔同嘅工作地点咧，都有啲人咧撩我讲。蜘蛛俠，因為蜘蛛俠年尾就會上啦，即係好似第三部曲，我印象之中，其實就 係聖誕節咁，係 聖誕節啦，係啊，咁你要睇到就一定睇到啊，你要睇唔到一定睇唔到啊，呢啲嘢好似咧即係七月節嗰啲咁嘅嘢，好多即係吸引力法則嚟嘅。朝頭早咧就同阿鐘哥啊、阿梁學熙啊、小白啊，連 Barbie 都有睇蜘蛛俠，係咪先 ？Kitty 都有睇，就睇咗個 trailer 三分鐘啦。咁啊，即系唔使劇透，因為大家都知道佢都係跟翻其實 Marvel 嗰個漫畫咧，當年係點樣畫啊，點樣寫咧，有八九成都要一定要跟翻、 有藍本噶啦，其實已經 係啊，如果唔係 Stanley 翻嚟揾你啊，真係啊，但係調翻轉頭就係講翻，喂，今次咧就有呢、這個奇異博士啊，就開放咗呢個多元宇宙，咁啊 ，Peter Parker 咧就好多亂子會出現咗啦，咁樣咁啊，睇到呢個 trailer 嘅時候，我想問下兩位拍檔有冇激起你重新入去睇 Marvel 嘅衝動咧？因為琴日咧網絡嘅討論區咧就話，喂Marvel 嘅宇宙終於 come back 啦，因為普遍人咧都停咗喺呢個手套佬啊，即係集齊幾粒寶石咧，跟住嗒一聲，跟住 散曬， 跟住個世界咧從此不一樣啦、啊，跟住嗰啲復仇者聯盟啊，拯救世界啦、啊，將手套佬手套入面嗰啲啊摧毀曬啦，咁樣即係鋼鐵奇俠嗰一幕又成為經典啦、啊，因為佢即係一死二謝天下啊嘛，跟住大家都好痛心疾首啦、啊，咁樣咁類似咁嘅劇情，如果你想睇嘅，你自己租翻隻碟，自己買隻碟嚟睇啦。OK， 咁啊，以為嗰度已經告一段落啦。點不知琴日咧呢個蜘蛛俠嘅 trailer 一出咧，哇轟動曬，即係覺得咧係咪咧呢個漫威宇宙咧嘅 new page 啊？嗱，問下兩位拍檔，小白一定要睇嘅，因為你第時啲細路仔咧都係你唯一一個共同話題，可以同我哋傾到佢哋老咧。或者你老咧，可能就係 其實係咪而家已經開始傾噶啦？ 唔係而家佢哋 識睇 知道個角色先，佢哋都未識得佢哋欣賞一套戲嘅。咁但係你佢哋講咁多嗰啲人物，你都要知係邊個？ 梗係啦， 因為我好似記得小小白係咪有扮過蜘蛛俠㗎？ 有㗎， 係咯，我記得扮過，好似有啲印象係咪著過嗰套衫？係咪Halloween 嗰啲咧就會著？ 其實都射唔到 超人都有 蜘蛛絲出嚟，但係做老豆就要扮鼻咯，有扮鼻啊？ 有啦，梗係。 所以你一定是一个称 职，他在家拿箍想扮美国队长的盾的。 是啊，即是小白真是一个称职，同埋即是好锡小朋友的爸爸来的。你扮地这一下 他叫我扮那个浩克的。 不用啦。他争在未叫你找个 Back Window 回来。为什么Back Window 这么靓的爸爸这样的。我筹备紧这样是吧。 不过如果是即是漫威粉丝的话呢就一定要看啦。是不是如果你说不是粉丝的咁啊，即系你当一部戏可以入去欣赏一下，咁样又模仿 有啲话题啦，因为你都要入去啦。 因为嗰、那个、即系电影嗰个点子咧，都几即系所谓咩开放多元宇宙咧，就所有嘢都系无限话题啊，同佢入边个 concept 一样。佢无限宇宙，我哋都无限话题。 旧时咧，我就好憎呢啲物理嘅，又话个时间线啊，又话时间轴啊嗰啲咧，听到咧即刻唔想。 连龙珠都出个杜拉格斯，你谂下。 系啊，大佬呢啲霍金先讲嘅嘢，你做咩同我喺现实生活嗰度讲啊？但系调翻转。就是因为咧呢啲嘅电影剧本同埋咧漫画嘅内容咧，我真系咧睇多咗 physics 嘢，即系光啊、时间啊。嗰啲乜动物动啊， 食多咗， 系啊，我真系想 时间同速度嘅关系啊， 我真系想喺量子力学方面 好好地研究一下， 好地地一套戏，俾你讲到教育电视咁样样。 喂，我拍几多教育电视都唔知道啦， 可以重温下添啊。 好啦好啦，咁啊，即系大家呢啲茶余饭后攞出嚟讲下嘅话题啊， 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七行道南啦，去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骏发花园，七行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骏发花园。较早前青山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青山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大窝口港铁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的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交通都是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返红隧啦，咁就受七行道南嘅意外影响，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喺东港中心，东隧嘅九龙去香港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最主要都是慢线车多，排到去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钟哥，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今晚得唔得闲食饭啊？ 我做紧下星期节目嘅后期混音、啊， 听晚咧 下下星期嘅节目要准备录音啦， 后晚咧 要写下星期节目嘅稿、 啊。哇，有冇咁忙啊？ 你教我嘅、 啊，都系啲前辈教我嘅。 如果想听多啲前辈嘅经验分享， 记得留意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冇呢呀，都叫你搭早班车㗎啦。你睇你一讲时间个臨時支架就少咗两条横绝条同斜撑杆啊。 蓝杰唔係呢，早班车冇问题啊，但係其实少两条咩条咩杆咁样个臨時支架都係冇问题嘅啫，斯芬可。 梗係唔係啦，莫莉，你都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嘉宾有佢。 设计及施工时要认真，臨時支架就会够稳阵。我係 Raymond 蓝杰。 好同大家睇睇今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咧继续做好啊，市场预期咧疫情可能会咧影响联储局落实咧缩减买债行动嘅时间，有机会再褪后啲。唔系啊嘛，可能真系有机会。道指再破顶，系咪有机会啊？继续破顶俾你睇啊！道指咧升30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6点啊，创咗收市嘅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咧升77点，亦都创咗收市嘅新高，系历史上边第一次突破15000点嘅关口。恭喜恭喜！有投资美股嘅朋友仔咧，应该啦，近呢几个月都有啲斩获啦。咁啊，睇下港股方面有冇大跌得到啊？完全就受惠啦，港股 ADR 咧收涨啊，179点啦。企鹅仔腾讯咧升翻去咧487蚊嘅水平，讲紧系 ADR 啊，即系美股方面嗰个情况啊吓。咁啊，转个头港股开市，你就会知道咧，今日个市做好定还是做得差少少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家慧。 早晨啊，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今个星期咧，就想请教下家慧咧，特殊学童咧去入读小一或者系选择小一学校嘅时候咧，我谂第一步咧都要了解翻，其实有啲乜嘢嘅相关学校，例如系特殊学校啊等等咧，可以切合到佢哋嘅需要啦。 系啊，你仲记唔记得啦？曾经有讲过咧，我哋香港有几多间特殊学校咧？ 60几间。 是啦，61家就未到几啦。 我记得是6字头啦，总之就。 好叻啊，仲好好记性，因为我哋都好耐之前有提过，所以今日呢要溫返集溫书啦。 我记得呢之前嘉慧有同我哋讲过呢，其实就算是特殊学校呢都有分呢是适合唔同需要嘅小朋友入读嘅学校㗎。 是啊，你印象中啦，你或者是你自己的感觉啦，或者你已知道啦，你有啲咩嘅学校啊？ 我知道有啲咧系俾失明人士嘅学校啦， 有一啲咧，一个就系叫做视障学校啦，视障儿童学校啦， 系啦，应该系咪都有听障学校嘅咧？ 当然啦，咁听障我亦都系。过往都一路同佢哋做紧服务嘅，而家都仲系做紧服务嘅，继续开股有啲咩学校啦？ 好啊， 咁咧就咁啊，例如有智障儿童学校咧，咁都有成42间，其实大部分喺嗰度嘅。咁因为智障里边咧，我哋会分轻度智障、中度智障、轻中度智障同埋严重智障学校嘅。咁所以咧，即系点解会有成咁大部分喺呢一个位咧？咁同埋咧，特殊学校里边咧都有啲住宿嘅。咁好似智障学校咧，咁佢哋嘅住宿就比较多啲嘅。咁而家轻度智障细路仔咧，就唔需要去一个寄宿嘅服务咯。 我又问阿嘉慧嘅经验啦，如果小朋友咧喺一个咁细嘅年纪咧就开始要寄宿嘅话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算系好啊，定还是系比较担忧咧？ 其实我哋嘅小朋友系因为佢嘅能力而系做呢个寄宿啦，同埋有时家长嗰个嘅配套啦，即系家长系咪有冇嗰个能力去照顾到佢咧？咁即系如果系比较严重啲智障嘅细路仔咧，咁家长可能真系要系全职去照顾个小朋友噶喎。咁但系可能你真系可能要工作去生活噶嘛。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细路仔其实都系去寄宿学校会比较好啲。 系 咁头先讲咗啦，智障学校就比较嗰个住宿比较多啲啦。咁另外。就仲有肢体伤残嘅儿童学校啦，咁呢个都有7间嘅，都多嘅。咁另外就仲有咧系群育学校啦。咁群育学校咧就比较特别啲嘅，嗰个程序咧，申请个程序咧就同其他学校咧有少少唔同嘅，同其他特殊学校有少少唔同嘅。咁安排入读群育学校嘅咧，就需要有一啲嘅转介，例如可能校长啦、社会工作者啦、社会工作人员啦、学生嘅辅导主任啊、教育辅导员啊、教育心理学家、临床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科医生咧，咁佢哋觉得呢个学生咧系需要转介，咁先至转介嘅。咁申请咗之后咧，咁你又要将嗰个转介信咧就交翻俾教育局同埋社署嘅，咁再睇下嗰个学生咧系咪需要呢一个嘅群育学校，咁所以咧同普通嘅学校会有少少唔同，因为同埋佢哋咧有阵时可能系申请咗啦，交咗一啲嘅文件啦，就会安排个住宿安排噶啦。但系当个细路仔咧原来佢嗰个嘅情绪啊或者系个能力咧开始又达翻标嘅话，咁佢其实好快脆又去翻一个主流学校噶啦。 我记得嘉慧之前有讲过咧，就系其实可以睇翻佢每一个阶段嘅需要啦，而 选择到底是去了主流学校啊，定还是特殊学校啦。咁但我都想问下啦，如果譬如而家咧准备真系再之后嗰一年咧，想揾合适佢嘅学校去读小一咁计啦，除咗话之前有一啲评估或者专业人士嘅参谋俾啲意见之外咧，其实咧如果选择咗个学校之后咧，仲会唔会好似常规嘅小朋友咁样，要进行一轮嘅面试啊，或者甚至乎系而家好多时系话要视像咁样咧，透过个面试咧睇下会唔会适合啊，见下面啊，倾下偈咁样，会唔会都要需要呢啲程序噶？ 都会嘅，因为其实咧，好似头先讲话有成42间嘅智障儿童学校啦，咁可能个小朋友咧，其实佢系喺嗰个中度同埋轻度或者系严重嘅即系窄界嗰啲位嘅话咧，咁佢个选择就会多好多噶，咁亦都要考虑翻可能嗰个佢哋住喺边一区啦，咁即系因为唔系个个都住宿噶嘛，头先话有42间学校，咁其实宿位系得即系有得寄宿系得15间嘅咋，咁所以咧其实有时家长都会系拣翻佢屋企附近嘅，同埋之前讲过就系话佢哋系需要做一个评估噶嘛，咁啊评估之后咧，咁其实家长个意愿都好重要噶，咁家长意愿包括话啊，我系咪拣呢一个嘅地区近啲啊，定系话啊唔系个小朋友咧之前咧喺幼稚园啊喺学前教育里边咧同一啲朋友仔咧系好 friend 嘅，咁可能咧就大家咧亦都可能想去埋同一间学校都得嘅，咁所以咧呢个系需要即系从家长个角度咧，咁佢亦都会考虑呢一啲嘅因素啦。咁而学校咧，亦都会系即系通常都会好开放，要介绍翻佢学校个理念啦、目标系点样。咁而家长大家一齐去配合，即系头先你所讲嘅面试啦。咁面试即系相对地咧，就可能系个细路仔嘅感觉咯。即系其实我哋嘅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可能去到一啲唔同嘅环境，佢有感觉噶嘛。咁如果当你带到去，你发觉啊，佢好开心咁。即系咁，你就好自然咧，就会有啲信心啲啦。即系作为家长啊，不如就嚟呢一间啦。咁好啦，最后介绍埋最后一个学校先。咁呢个咧就叫做医院学校，咁啊得一间嘅啫。咁但系医院学校咧，其实佢就会喺19间嘅公立医院咧就开设一啲辅导班嘅。咁就喺啲细路仔咧，佢真系要住院，一啲长期病患嘅小朋友噶嘛。咁佢就会系提供一个嘅支援啦。咁但系呢个咧就唔会有寄宿噶啦。系啦，咁就系61间学校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啦。 我谂咧，其实即系无论系嗰个筛选嘅过程啦，配对嘅过程啦，我会觉得面试其实都算系一个配对嚟嘅，都系睇下双方面适唔适合，即系到底个教育体制里边咧，系唔系真系可以帮到呢一个小朋友成长啦，或者喺佢嘅一啲难关里边咧，可以有一啲配套啊，同埋有啲嘅人咧，系帮到佢可以越过呢啲嘅难关同埋障碍，继续向前行。咁但系咧，我觉得家长嘅期望亦都系一部分啦，佢合唔合适亦都系一部分啦，或者甚至乎嗰个经济啊、地区啊，各样嘢咧，系咪都可以兼顾得到咧？又系另外一个部分。咁所以我谂选择嘅时候咧，真系要多啲沟通，即系无论系专业人士啦、家长啦，同埋小朋友，都要多啲倾下，到底大家系咪都觉得适合，同埋小朋友系咪真系中意咧？咁就可以拣到一间最适合佢，同埋最帮到佢成长嘅学校咯。 系啊， 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来年咧揾到一间自己适合嘅学校，然后咧就喺嗰度咧慢慢培育小朋友成长，令到佢哋咧将来发热发亮啦。今朝早唔该晒嘉慧， 多谢晒大家，拜 拜。 拜拜 中消闲，谁会知青葱的岁月路程短暂，前路茫茫，重温邂逅的当晚，搭话外班，没了半途失散过程不可自返，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想倒退重回遇见你的车站，许求得孤单，怎可再直接看清你同眼，亦是于一瞬间我们未散， 远，断聚平衡时空中绝不失散，去路平坦，闭着眼前感叹，以为冲突破记忆那框框，想起你无聊玩笑各种小习惯，你语录平复我心烦，笑喊一番，接受到你跟我无关，路线有界限，不等于要散。我最怕运气步步退减，恶性循环，离愁别绪都不足以扭转轨迹，折返回复命运越来越慢，想找你闲聊近况，说声不习惯，我每日怀念你刁蛮，受罪也好，现在太冷淡，假设从前目送你于车站一去，能复返，可相拥多一刹，留恋系多一刻也别散， 时间九点二十分，听过由洪家豪嘅《逆时车站》。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指挥家嘅使命就系赋予乐谱生命力，将自己对于作品嘅感受通过手势语言传递出去。指挥家嘅职责除咗帮乐团打拍子，确保声部正确咁样进入演奏同埋个别乐句嘅分句处理，佢亦都会塑造乐曲，梳理出微细嘅差别，并且有选择性咁样抑扬某啲音乐嘅要素。所以本质上其实就等于将原有嘅乐曲重新演绎。指挥家通常都会有一套惯用嘅手势，不过如果你多加留意嘅话，就会发现好多出色伟大嘅指挥家都有佢独特嘅个人风格嘅。下次睇演奏会嘅时候，不妨将焦点放喺指挥家嘅身上，可能你都会感受到佢嗰一种既独特又摄人嘅魅力啊！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黄小姐在这里，你好啊，黄小姐。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 今个礼拜六我老公同埋阿女同埋新旧历一起生日咯。 即是他哋新旧历就一起，边个新历边个旧历啊？ 我老公8月28。 8月28，老公就新历啦，咁旧历就是农历嘅7月21，就阿雷女。 系啊。 哦，雷女就生日，咁啊一起庆祝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担大旗噶咯，即系你负责煮晒嘢噶咯。 吓、啊，嗰日啱啱应该系会出去食蒲飞咯，好耐冇出过去啦，年几两年冇去。 唔好话你啦，我都好耐冇出去食蒲飞啊，黄小姐。 系啦、啊，大家都系咯，我谂。 系啊，总之约埋你啦。 应该而家会好啲嘅，咁样好咯，咁样咯，系咯。 咁啊，佢哋都想出去食蒲飞嘅咩？定系想你煮噶？ 煮我日都。一日三餐几乎煮晒 咁其实佢哋就很好，即系新旧历嘅生日咧，所以咪话想你休息一下咯。 系咯系咯系咯。 有啲乜嘢生日嘅祝福想同佢哋讲下咧？ 最紧要身体健康咯，我谂。 个别讲啦，先同阿雷女讲先。雷女叫咩名啊？ 阿 wing 啊。 阿 wing， 好啦，而家妈妈同你讲嘢啦。wing 有咩同佢讲啊？ 都系嗰啲咯，身体健康咯，系咯。 冇啦。 开心， 开 开心心咁咯。 开开心心系啦，咁啊到老公啦，同老公结咗婚几多年啦？而家 如果计出年啊，35年啊。 35年。 系啊。 啊，有冇准备礼物啊？ 礼物啊，冇啊。 冇啊。 假 暫時未有。 攞條絲帶綁喺個頭上邊，等老公拆禮物啊嘛！你咪佢最大嘅禮物咯，係咪？ 係吧？好，我試下諗一諗。 係啊，你試下啦。咁有啲咩想同老公講啊？ 祝佢身體健康啦，同埋工作順利咯，好簡單。 好簡單，好啦，咁啊，多謝你嘅電話啦，希望你哋星期六嘅時候。开一个简简单单又开心的生日 party。 好啊好啊，多谢你。 好啦，多谢王小姐。 好，唔该晒。 拜拜。鼓掌，歌声放金马开，登场请鼓掌。齐鼓掌，高声唱金马开，登场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 今日电话旁边有阿昌刘昌啊，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啊，早晨 Kitty， 早晨阿 O， 早晨各位。 喂，今日多嘢睇咯，因为开幕咯，系咪啊？交俾你讲讲啦， 好啊，首先嗱，嗰、那个转头再讲啊， 好啊， 先同大家介绍下顺序讲，今晚八点钟，逢礼拜三八点钟咧都有呢个数字世界嘅。咁啊，今晚咧啊，主持人啦，李灿荣啊，就请嚟一位幼稚园同小学嘅校长啊，朱子荣校长咧，分享下佢嗰个数字密码。今晚嘅题目咧就系教育密码。咁啦，朱校长咧就会用一啲数字咧，就讲下咧，佢喺疫情期间点样去推动嗰啲小朋友去学习啊？听讲啊，佢用好多电脑同科技去帮啲小朋友学习咁话噶。 系咁啊，之后咧， 之后啦，就头先阿 O 所讲啦，就系、是、今晚咧就有呢、這个。東京殘奧會嘅節目啊，咁啊，琴晚開幕咗啦嘛，即係有好多朋友都睇咗啦。咁啊，我哋咧由今日起至到9月5號咧， 都会有呢个残奥嘅节目嘅。咁啊，逢每晚啦，今晚都有，今晚九点半啦，有呢个东京残奥时刻啊。咁依旧咯，系啊，林定勤同伍家谦同大家主持啦。咁啊，会搜罗下咧即日嘅赛事精华嘅。咁啊，另外啦，呢个31台啦，咁啊，32台有直播。 系。 咁啊，32台咧。不定時期啊，咁就會上演呢個東京殘奧直擊，咁係賽事直播嚟嘅。咁啊，講下今日啦，嗱，而家都有節目噶啦，而家已經係有呢個室內場地單車比賽。咁啊，今日咧有一啲香港運動員會出場嘅，咁啊有游水啊、乒乓波咁樣。咁啊，而家呢一刻直播緊咧，就會去到中午1:25。咁啊，另外咧。3:55至到6:50咧，亦都有香港运动员出场嘅，咁大家要密切留意啦。 好，睇住你哋嘅32台有呢个直播， 冇错啦。咁啊，记住啊，呢个节目咧系由今日去到9月5日晚都有嘅，咁啊，大家要睇下直播啦。 总之唔好转走个台啦，长期黐住。10:30系咪有没有不可能啊？ 系啦，咁啊10:30有没有不可能？咁啊有健全嘅运动员，一个3项铁人嘅选手咧，去学下呢个残疾运动员射箭嘅运动，睇下佢咧点样去感受当中嘅挑战同埋困难啦。 咁啊，进入运动嘅世界啦，我哋一齐，唔该晒刘昌， 唔该晒，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团队在报章撰文表示，新冠病毒不会好像2003年 SARS 冠状病毒咁会完全消失，反而会好像其他人类冠状病毒达到群体免疫力平衡之后，长期同人类和谐共存。團隊說，新冠變種病毒的出現顯示第一代疫苗未臻完善，讓群體免疫幻想破滅。不過團隊強調，疫苗是現階段最實在、最能夠終結這場世紀疫症的武器，呼籲市民盡早接種疫苗。團隊建議採取措施減低風險，包括已完成接種疫苗和血清抗體呈陽性的入境者可以隔日檢測病毒，作為放寬隔離期限，參加大型聚會或卸除口罩的活動，例如宴會、健身和中學面授課堂等室內活動，需要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海关今个月采取代号截击者的执法行动，侦破一宗怀疑清洗黑钱个案，涉及金额大约1.7亿，拘捕5名男子。海关说是首次侦破跨境车司机协助进行洗黑钱活动的案件。被捕人士由40至43岁，包括3名跨境车司机和2名找换店负责人。海关稍后举行记者会交代案情。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4宗本土病例，2宗位于上海、江苏和云南各1宗，其余16宗境外输入病例，分别在云南、上海、广东、天津等地方确诊。内地至今一共有94,707人染病，过去一日冇新增死亡病例。另外，內地新增11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是境外輸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召開阿富汗問題特別會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批評塔利班侵犯人權，又說塔利班如何對待婦女和女童將會是紅線。根據理事會其後通過決議，巴切萊特將在9至10月的會議上匯報阿富汗局勢和塔利班任何侵犯人權的行為，並在明年3月提交更詳盡的書面報告。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代表陳旭就批評美英等國家打着民主人權旗號，對主權國家進行軍事干涉，在阿富汗侵犯人權必定追究。 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05点，升182点，成交金额1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1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3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7.4升15.4，美团235蚊升13.2，阿里巴巴170.4升3个，阿里巴巴系170.5升4蚊，京东集团298.6升18.6，李宁95.5跌2毫，中国平安63.5跌7毫，盈富基金26.48升2.4，安踏体育164.1跌7.1，港交所498.4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09.81，瑞士法郎0.914，加元1.26，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72，歐元對美元1.174，歐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694。日經平均指數報27813點，升81點。港金現價報16680蚊，跌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6.64美元，卖出1797.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车龙去到骏发花园。重复多次啊，就系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骏发花园。咁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对出。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和大佬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都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嘅支路挤塞，车龙去到九龙货仓。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返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行车缓慢，车龙去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钟哥，乜嘢事啊 ？Roland 梁子希， 今晚得唔得闲食饭啊？ 我做紧下星期节目嘅后期混音、啊， 听晚咧 下星期嘅节目要准备录音啦。 后晚咧 要写下星期节目嘅稿、 啊。哇，有冇咁忙啊？ 你教我嘅、 啊，都系啲前辈教我嘅。 如果想听多啲前辈嘅经验分享， 记得留意 十八廿二听紧你，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钟。 今朝我想讲做戏咁做，大家睇电影或者电视剧嘅时候有冇讲过呢句呢？有冇咁夸张啊？可能有啲演员嘅反应或者情节嘅铺排超乎你想象。好多时候为咗要一个更强嘅戏剧效果，就会将某一啲嘢夸大少少，甚至夸张少少做俾你睇。正所谓做戏咁做啊嘛，现实生活边有噶？你自己有冇试过见到一啲拍戏先有嘅情节呢？话说早排我同朋友去一间餐厅食饭，唔系名贵嘅餐厅，我比较简单，喜欢一啲接近群众嘅餐厅。呢间餐厅由于价钱平民化，味道拍得住酒店级水准，所以繁忙时间特别多人。嗰日同朋友如常入去坐低点餐之后，突然喺我左手边传嚟一把声音，一把比较沧桑但系带点洪亮嘅声音，就话啦：你同佢讲牛肉系红肉，唔可以煮全素。如果佢唔识，就帮佢换啦。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带点怒气，我即刻望望右手边啦。见到侍应同另一个食客讲解紧厨师刚才讲嘅说话，餐厅唔系好大啫，客人冇理由唔知厨师讲过啲乜嘢噶。但系侍应就将呢段说话用一个相对有礼貌嘅方法讲一次。呢个食客大约廿零岁啦，女性，应该系附近翻工嘅。我见佢嘅反应就系唔识得反应咯。同佢一齐食饭嘅几位朋友都唔识，侍应见大家都冇反应，唯有咁讲啦：我帮你换鸡扒好唔好啊？女仔无奈点一点头。你可能会话啦：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点得噶？点会咁恶对客人噶？呢啲系剧集里面先有嘅人物，好有理想、好有自己睇法嘅厨师角色。好坚持自己嘅烹调方法，实要将食物嘅美味带到去一个全新嘅境界。无论客人点要求，佢都会坚持到底。你几可喺现实世界里边会见到呢啲人存在呢？年轻嘅时候，个个都会叫你为理想奋斗；大个之后，周围嘅人就会叫你面对现实啦。这个次序是有必然的先后的。你细个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说叫你面对现实，当你长大成人才叫你为理想奋斗，调转先后次序说，就会觉得很有问题。是不是当我们细个的时候一定要想远一点，想得理想一点，大个之后再告诉他细个想的东西是错的？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在小朋友细细个的时候就灌输残忍的现实这个道理给他们听呢？反而给一个虚假的幻想他们。小时候觉得世界好美好，大个才觉得世界好残忍。这个反差会不会大了一点？还是大人觉得小朋友容易欺骗一点，讲什么他们都会信的呢？由今日开始，不要再呃小朋友了。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心中理想不可退缩，也孤身带伤。如今走我路向，不怕跌倒，困境努力上。公路不必退场，不必紧张，也不贪赞赏。危险不怕遇上，不会转弯，我可算倔强。路纵市场面对艰巨都当战场，全力向上觅理想，尽了力量就算失败只会话句，输了运气不必慌张。生平不会后悔，不会自怨，笑声真正响。如今充满自信，不会后悔，绝对走我路向。对艰巨都当平常，全力向上觅理想，尽了力量就算失败只会话句，需要运气不必慌张。生平不会后悔，不会自怨，笑声真正响。如今充满自信，不会后悔，绝对走我路。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喺咁多种咖喱里面咧，想睇下，哦，中意食边一种？红咖喱、黄咖喱、青咖喱， 所有咖喱我都中意食。 系啊。 是啊，我怀疑自己前世是印度人。 吃咖喱大的你。 我很喜欢啊，其实咖喱呢，除了有些真的很难吃的咖喱。 很少，其实咖喱很难很难吃的。 有的有的。稀溜溜啊，啲汁又稀溜溜啦，跟住咧啲薯仔咧又炆唔淋啦，即系中式嗰啲咖喱啊，我讲，即系其实印度都有会有印度嘅咖喱，或者泰国都有啦，即系都系加啲薯仔啊，或者加啲红萝卜落去啦。我好怕咧嗰啲嘢系生嘅， 系， 因为咧你根本系唔想做咯。其实咖喱啲咁摆得嘅嘢，咁你梗系炆到佢好淋啦。 系咯。嗰啲洋葱其實炆到最淋咧，真係好食嘅。 即 係 冇牙都 食 得，咁就最好啦。咁同埋你咖喱又好送飯啊嘛，我好中意噶。 其實幾得意嘅，因為之前咧我睇到電視有個節目咧，佢就係講日本唔同縣咧，佢哋喺某一種食物裏面咧都會加自己覺得特別嘅食材喺裏邊嘅，即係哦原來呢一個地方個咖喱係會加秋葵㗎咁樣，咁嗰度啲人就覺得好習以為常啦，一定要加先好好味啦。咁第二啲縣嘅人去到就會發現嚇咁古怪嘅，點解會有呢啲嘢出現嘅？咁嗰個節目都幾好睇嘅，即係除咗咖喱之外，仲有好多唔同嘅食材，譬如嗰啲八爪魚嗰啲章魚燒啊，又係咧佢哋可能會擺啲年糕落去啊，擺啲腸仔落去代替咗八爪魚啊。 有一個研究咧。好似係印度自己做翻，話印度人咧點解咧？其實佢哋都算係嗰個抗氧化同埋抵抗力係強噶嘛。 哦， 是 啊 是 啊 是 啊， 你都知道印度嘅衞生環境噶啦。咁有一樣 side check 啲嘅古仔就係話咧，因為咖喱咧可以增強人嘅免疫力啦， 因為佢有黃姜啊， 有 姜黃素， 有嗰啲抗氧化咧，所以你見啲印度咧，我睇女仔啊，睇啲印度女仔， 印度西施。 即係都幾靚，同埋啲皮膚咧都係滑嘅，即係望上去有光澤嗰一種咯。咁啊唔關膚色事，咁所以啊我都好中意食咖喱，係啊， 係嘅， 叫我咖喱歐。 咖喱屋添啊！ 系啊，咖喱屋，我带过你食啦，喺我屋企附近嗰阵时，边 度啊？有咩？ 有啊！ 你成日都话带我去食，跟住最后都冇嘅。 放咗工去食噶，你特登去大角咀食咖喱，不过嗰间咖喱铺执咗啦。 哦，系咩？ 系啊，唔记得咗咧。咖喱鱿鱼送饭， 仲有好多好多好嘅咖喱店嘅。不过有时咧，我都会中意喺屋企嗰度煮，因为好似你咁讲，出到去咧，其实咖喱嗰个变化好多，有啲系稀啲，有啲结啲，有啲系辣啲，有啲唔 日本咖喱我都中意喎， 系 啊， 咁、 即系小白一入到嚟咧， 就 要讲 下啲日本嘢系嘛， 讲翻一阵。 日本咖喱就甜少少啦，相对 我食过日本女同学煮俾我嘅咖喱， 哇，好吃， 好 吃。 好啦，你自己行埋边回味下先啦。 日本女同学啊。啲、日本嘅女同學煮咩食？ 係啊，咁嗰陣時，咁佢就煮咖喱啦，即係上去佢屋企食飯啦嘛。佢冇咩煮啊，煮個咖喱俾你啊。咁跟住又讚佢啊，呢啲咖喱都好食啊。不過佢都好有禮貌，佢話因為呢間廠整得好食。 哦，係啊，嗰啲咧攞個 咖喱磚啊嘛。 係咖喱磚，唔係啊，直情係剪開嗰啲袋咧， 石子包嗰啲啊， 有印嗰啲啊，有印倒落嚟啊。喂，你冇笑嗰啲咧 都 OK 㗎，其實都已經夠夠。 嗰啲直頭唔可以用煮嚟形容啊，用加熱嚟形容 啊！哇，嗰啲已經好好食，所以真係講咖喱千變萬化。做咩近排煮咗烹咖喱啊？ 我之前都有自己煮咖喱，咁我因為就係啱翻自己個辣度啦，個口味啦，咁啊，我相信咧好多街市咧都會總有一兩間嗰啲泰國雜貨鋪啊嘛，咁、你去執下嗰啲新鮮啲嘅煮咖喱嘅材料啦，其實嗰陣味真係可以好唔同。當然啦，你嗰個咖喱嘅底，咁你可能都係即係攞啲椰奶啊，咁有啲咖喱包啊咁樣啦。咁但係除此之外，你仲會可能會加啲南薑啊，或者香茅啊，即係如果你再加一啲新鮮啲嘅呢一啲嘅食材落去一齊煮一齊煲咧，嗰陣香味就真係不得了啦，啲檸檬葉啊咁樣樣。咁最近咧，我上網睇啦，平時喺屋企煮。咖喱一系就煮雜菜啦，一系咧就煮下雞啦咁樣。牛我自己都少嘅，我都麻麻地食牛嘅。咁但我見到哦，原來可以用鴨胸咧，都好似係另外一個幾好嘅選擇喎。即係如果你中意食肉，但你又成日覺得咖喱配雞啊、配牛啊、配豬啊好悶嘅話咧，都可以試下鴨胸。 依家咧嗰啲凍肉鋪咪有啲煙燻鴨胸咧，其實已經 prep 好咗啦。咁啊十零廿蚊，我記得我都買過幾次翻，其實好方便嘅喎。你咧即係叫做整翻熱佢啦，跟住切啦，就已經可以。食啦，咁个肥瘦比例又有喺度啦，即系你中意粗嘢嘅话，又有脂肪，又有系钠含量比较多啲咧。不过嗱，嗰啲烟熏鸭胸可唔可以摆落去做你嗰啲泰式咖喱先？但系即时喺度谂到，如果嗰一种嘅鸭胸摆落去，会唔会太咸啊？又 哦，咁你可以揾啲唔好腌到咁劲嘅鸭胸咯。咁不过我谂多数买鸭胸咧，都系去嗰啲 冻 肉铺嗰度买噶啦。咁你可以翻嚟咧，即系煎香咗佢先。 几惊你唔系我买新鲜嘅。 唔係，你超級市場 搞咁多嘢， 超級市場都有嘅。超級市場咧，即係一包包嗰啲，即係送包隔離咧，都會有嗰啲鴨胸噶嘛。咁、你可以輕輕煎香咗兩邊佢。咁、如果你覺得好油嘅話咧，你就將佢擺埋一邊，即係可能。等佢五分鐘咁樣，幾分鐘之後，等佢擎走咗啲多餘嘅油分咧，先至再擺落嗰個咖喱嗰度。即係你可以切片啦，再擺落個咖喱嗰度煮一煮。咁、其實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配搭嚟嘅。 好啊， 好送飯啊， 食食佢啦。 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我食过日本同学整俾我嘅咖喱啦，我个仔食嘅咖喱咧， 食过日本同学啊，你有冇食过啊？ 前辈真系前辈 ，Michael 都话你识食啊， 识食啊， 识食为香港，识食为香港。 其实佢个说话咧漏咗 comma， 食过日本同学 comma 同埋佢啲咖喱， 佢都系曳 啊，冇 comma 噶 Michael， 你都系曳啊，小白当年， 你话是省略号啊， 系啊， 嘟，冇得个句号嘅啫，系最尾嘅， 都系我唔好，做咩撩翻起你啲嘢嚟讲咧？讲完停唔到啦，佢而家 好好听呢啲，系啊， 系啊， 我同阿 Michael 啊都用羡慕嘅眼光望住你啊， 咁你讲多啲嚟听下啦，要， 跟住就讲我仔啦，唔使羡慕啦，你哋。 因為我個仔咧，即係純粹講兩句啫。呢、這個唔係享樂時代嘅，因為咧誒， 咁都唔係， 唔係嗱，哇！你呢句真係好多感嘆咯， 食咖喱喎，哇！ 咁咧嗱，其實因為我仔仔咧，佢有陣時冇嘢食嘅時候咧，我就中意旁身買一兩包嗰啲咖喱嘅，就係頭先阿 O 講嗰啲咧，即係拉開個石子，其實真係煮都唔使煮，就係翻熱嗰啲， 抌落去熱水裏邊浸一浸。 係啊係啊，細路仔好中意食嘅，同埋因為有陣時我即係我都會有懶得煮嘢俾佢食嘅時候咧，咁啊淨係煲啲白米，跟住就買嗰啲咖喱，買定喺屋企添啊，仲可以。 喂，不過老實講，嗰啲咧我都有一段時間好沉迷食嗰啲嘅，但係嗰啲真係叫做方便啫，你唔可以叫做好食。 系咪啊？ 即系好方便咯，因为你 真系好方便 嘛。 但系细路仔有一样嘢非常之好，因为那个盒咧系卡通人物嘅盒。 系啊，我都有买过 小。然 后 佢入边会送张闪卡俾你嘅。 系啊，真系。 咁即系用啲门面嘢呃你啫。 系啊，同埋佢 呃我个仔，然后我要俾钱。 嗰啲咖喱小童咖喱咧系减辣版嚟嘅，你应该 系 买啲减辣版。 金口系咪？系啊，金口啊，系啊，金口嗰啲即系甜甜地咁嗰啲嘅。所以我如果我煮咖喱同我仔嗰啲分开，我会食嗰啲新口辣嘅咁样。好啦，讲翻今日嘅享乐时代。咁啊，细路仔咧，其实通常食嘅嘢咧，除咗咖喱之外咧，仲有啲咩咧？就系耐唔耐佢哋都会即系有啲投人身庆啊，食下药啦咁样。好啦，我细个咧，如果去嗰啲药材铺啊，睇下啲中医师嘅时候，食药通常佢有两样嘢会送俾我嘅。 山楂餅， 山楂餅，同埋呢一個 嘉 慶子，係啦。咁原來咧，我突然諗翻起，我個仔原來冇食過，因為前幾日咧，我同佢啱啱去咗嗰個太子嗰個九香港啊，係啊，你都去過嗰個咧。咁佢入邊咪有龍酥糖嘅，係 啊， 咁佢咧就對龍酥糖，我諗住喂，我咁中意食，佢都應該中意食啊。我竟然唔中意食，即系一个细路仔对呢个龙酥都甜甜地咁，入边有花酥，我觉得几好食啊！但系佢话：，咁佢唔中意食，佢自己口味啦。但系咧，我都同一时间咧就谂住俾佢试埋其他嗰啲叫做传统式嘅香港零食，其中两样咧就系呢个嘉应子同埋呢个山楂饼。 佢唔中意都， 佢山楂饼佢中意，山楂饼可能嗰种有少少酸，但系又甜。因为佢就觉得可能开胃啊，定系食完之后个感觉咧仲会香口啊，系啦。咁但系嘉应子咧，佢反而麻麻地。我谂个原因系因为第一个包装搣开嘅时候有好多 黐粒粒咁样， 黐粒粒。粒刺刺啊，嗰啲感覺咧，細路仔未必中意啊，因為大人通常咧呢啲時候就會攞張濕紙巾出嚟，又幫佢又捽又剩咁樣，咁佢覺得麻煩。咁同埋嗰個味咧，好似嘉應子，我自己都要食耐啲，攆耐啲嘅，嗰個感覺。咁山楂餅又乾爽，逐塊逐塊，咁可能佢又覺得如果食山楂餅咧，可以同人 share， 即係對小朋友嚟講，原來有得 share 好緊要嘅，即係佢可以餵埋俾阿弟弟食嘛，弟弟你食啦食啦，弟弟唔食佢都你都要食啊食啊咁樣，係 啊，咁咪唔係 share 啦，咁咪逼啫， 食啦，阿哥叫你食係咪唔食啊？ 逼咗， 你冇勾翻起我細個啲回憶啊！ 好彩我係做阿哥嘅啫嚇，我都有講過呢次，喂不過咧，即係小白講呢個咧， 係咪中意同人俾人俾阿哥？ 我叫你食唔同你玩咯，我叫全部人唔同你玩啦。 哦，系全部人，佢识晒全部人咩？ 唔系就所有我哋 common friend 咯。 佢识晒你全部 common friend 嘅咩？ 系啊。 哦，你识啲你阿哥唔识嘅人，咁你唔系全部人咯。 咁但系我都冇咗好多朋友咯。如果 你见到佢，有啲都唔系你嘅朋友啦，嗰啲都唔系你嘅朋友啦，可以识过啲新噶嘛？ 唔好再讲啦。 我问下啫，唔系头先我话即系关于啲小朋友啲红扣。喂，跟住咧，我前排同个细路仔讲嘢咧，跟住话喂请欧叔叔请你食啊呢啲花生糖啊，好正啊咁样。花生糖唔系糖嚟嘅，奥叔叔咁样，咁样讲， 咁你问佢系咩啊？咁 总之咧，喺佢嘅概念入边咧，便利店或者零食铺咧买得到嘅糖咧，先系糖嚟。咁啊，可能真系，即系我赫然谂起，其实呢个细路仔都讲得啱，因为花生糖咧。其实佢都冇乜糖嘅元素。 点会啊？花生糖系用好多糖去煮嘅，好多 花生糖系应该系花生嚟噶嘛？ 花生咁佢点样结埋一粒糖啊？就系用啲糖浆去煮，佢先可以结埋噶。 但系同西式嗰啲橡皮糖咧， 我同意你， 即系嗱，你 系两样嘢。 我同意你，一个系西式，一个系中式。我正想讲。 咁你同个僆仔讲，咁椰子糖系椰子定系糖啊？ 可能佢都唔識椰子糖， 又係喎， 即係佢講到花生糖，因為點解佢會咁樣講咧？就是、因為佢唔識啊，即係可能由細到大都冇乜接觸。講真嘅，即係可能爹哋媽咪都唔會咁細個俾佢食花生糖，因為好容易咬崩牙噶嘛。你知嗰啲仲係乳齒嚟噶嘛，即係僆仔嗰啲牙齒咧未做恆齒咧，所以難搞少少。 等佢快啲換牙咯。 我自己好中意食花生 糖。我作为一个爸咧，我好紧张，点解我个仔啲乳齿咧咁耐唔甩？ 未够年 纪，即系你一见佢松松地咧，就俾啲 系啊， 就俾粒糖佢黐出嚟。 我细个系食炸鸡髀甩咗几只噶。好硬嗰间，我觉得我阿妈定系有心买嗰间啲炸鸡髀俾我。 我细个 佢见我咁耐都唔甩天牙， 系咪绑条绳啊？ 有冇试过？我有试过啊， 绑条绳我都试过， 绑条线唔系绳啊，绑条线 系勾住道门咯， 勾住道门闩门啊嘛。 系啊， 你知唔知我细个系点啊？ 系点啊？ 我想听啊， 俾你哥哥， 系 俾你哥哥一拳，我 天马流星拳 打甩啊！ 我帮你啊！ 哎 呀，唉，唔好讲童年啊，真系。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提提你转头就有10点钟新闻报道。